早晨，早晨，早上嘅6:08，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早上嚟嘅。咁啊，今日咧就系2024年嘅4月17日，农历嘅3月初9。咁啊，喺今天星期三嘅早上，希望大家各位听众都系一样，可以咧就系做好自己嘅工作，然后咧有更加多嘅时间可以俾你忙里偷闲轻松下。 晨光每日一格， 开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开心可以说一来的时间，我们身体里面就会分泌一些荷尔蒙，对我们有益的荷尔蒙，可以就是杀死 90% 的癌细胞，所以我们的心态原来是价值连城，价值几百万几千万，健康才是我们生命上最重要的目的，快乐才是我们生命上最需要的事情。有时候生活简单一些，有时候开心一些，这个才可以令到我们生活上有更加多的情感和快乐，还有就是微笑。所以如果你现在起身又在想我又要上班了，不如停一停，想一想自己当初呢在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那个的心态，那个的初心，想回的时间会不会令到你对于今日的工作又会有所心态上面有所调整呢？如果有的话呢，又或者未有的话呢，那你都可以再思考一下，怎样可以更加令到自己当年的初心放在今日，令到自己可以工作的时候更加称心满意。耐唔耐咧，会提一提大家，千祈唔好忘记自己生命上边最原本嘅根同快乐。 我对不对？年纪小，狂想多会受罪，只知我太过懂妥协，也许才心虚，才委屈。到落泪，明白宏愿像天堂，疲惫时候或迷失方向，沿路仍像旧时，终于所信未说谎，敢去做梦变疯狂，仍然镇定如初心，失望亦从不沮丧。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传奇。有些梦想没可能，有些理想只博到悲悯，如像顽童若顽固得很，对便勇敢，不怕寂寞地追寻，遗憾令旁人担心，骄傲在无愧初心，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 早上嘅6:13揾你一首嘅作品嚟自古巨基《初心》。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一齐望望天气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咁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都会32度，新界部分地区再高多1-2度，同埋酷热。所以呢几日嘅天咧，有阵时晏昼嘅时候真系系咁出汗啊！吹和缓南风，咁啊展望未来2-3日咧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噶。星期日至到下周初，咁啊骤雨亦都逐渐增多噶。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4%嘅早上。收听紧啊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啦吓。咁啊睇睇揭揭报纸嘅时间咧，啊咁啊讲到呢一个咧就系、关于咧就系政府早前修订咗一个定额罚款嘅条例，咁就系乱抛垃圾啊、随地吐痰等等7项嘅罪，呢啲罪行嘅定额罚款咧就调高1倍，至到咧就系3000蚊噶。好啦，咁啊睇翻嗰个成效系点啦吓，咁啊截至到1月底，食环署咧就上述罪行总共发出咗8155张定额罚款嘅通知书。咁啊，对比上一个年度同期嘅13786张咧，其实减少大概40%噶啦。好啦，8155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入边有接近88% 咧，就系公众地方乱抛垃圾，涉及嘅罚款金额咧就分别就系，譬如去到呢一个涉及嘅罚款金额噶，分别大概咧就系2200万元。好啦，仲有一个咧就系我自己行街市。而家咧都好少见到嘅情况就系咩？店铺啊，左街啊，店铺左街即系佢哋嗰啲，佢哋啲发泡胶啊，咁啊，饭台咁摆晒出嚟，咁即系类似呢啲咁嘅方法，大家都知啦。咁啊，店铺左街就发出咗353张嘅定额罚款通知书，咁啊，涉及罚款嘅金额分别咧就系大概210万元噶。而家咧好多时，基本上我自己行街市都会见到嗰啲巡查队嘅成员啦，系。全天候喺附近咧就驻扎，咁啊亦都会见到佢哋即系手上边啊手持嗰个嘅摄像器材，咁啊不时咧就会去到拍照咁样，咁啊又记录翻好多嘅事情嘅。咁所以咧而家个执法咧，即系就算我唔系做商贩啊，但系我见到目测嘅话咧，我都觉得系的而且确系严明啊。好啦，咁啊，环境局亦都补充啊，咁啊，现时全港各区咧440个非法弃置垃圾黑点，设置咗咧就系网络嘅摄录机噶，咁啊，透过分析录像所得到嘅资料，咁啊，作出检控或者咧就系策划更加有效嘅执法行动。今日佢哋上年根据网络摄录机录像所得到嘅资料，今日向叫做违例者啊发出4623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以及咧就系886张嘅传票噶。当中50%嘅个案咧系罪名成立嘅，咁但系部分嘅个案咧就仍然系等待紧呢一个法庭嘅审讯，所以咧呢啲嘅即系而家执法嘅时候好多时即系大家都知道，咁啊见到都系样样嘢都齐晒噶啦，咁啊证据啊、人证啊、物证啊都俱在嘅，咁啊睇下会唔会有啲好合理嘅辩解啦，咁啊呢个咧我就觉得第一环境整洁咧，其实就大家开心嘅。虽然相反有阵时会，譬如上课，我见到佢哋都辛苦啊，即系呢一个特别呢啲天咧，即系大汗搭细汗，仲要喺度不断咁样补课咧，其实系辛苦嘅。咁但系换嚟嘅咧就系有更加多嘅市民咧，可能会前往街市嗰度买餸啦，觉得街市嘅环境整洁咗，可能咧对你哋嘅。即系叫做生意啊，亦都有所帮忙嘅。咁啊，希望大家呢个时间继续咧就系努力加油，咁啊做好自己眼前嘅工作啦。 大半夜未肯睡，还在思考有什么可以再失去。抬头看星空多迷茫，是梦还是眼泪？ 用咗大半世嘅时间，忘记忘记自己，忘记做好多蠢事，想重新开始，但可能来系。一个你讲嘅你嘅口头禅， 喘息呼吸全部被撕破，我撒誓以后都不再出错，大半夜未肯睡，还在思考有什么可以再失去，垂头看手机多朦胧，是梦还是眼泪，大半夜未肯睡， 这首作品《大半夜未肯睡》来自这位骆日明。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好了，晨光成语百科，今天呢就跟各位听众看看了。将个时间就推到去几时呢？将个时间就推到去这个楚汉相争。楚汉相争啦，项羽刘邦，其实呢一个时期都系我自己几喜欢嘅一段中国历史嘅故事嘅时期啊，咁啊觉得入边嘅智慧啊，各样嘢咧都用得相当之厉害。咁啊，当其时好多嘢都系缺乏嘅情况底下，佢哋仍然咧就可以做得咁出色咧，咁所以呢一样嘢我就觉得相当之敬佩佢哋啦。好啦，咁啊楚汉相争啦，咁啊大家都会听过噶啦。虽然咧就项羽节节咧就败退，咁啊但系刘邦咧亦都咧就系冇喺战争入边咧就占据住一个有利嘅形势。好啦，咁啊有大臣建议刘邦啊，咁就话到咧就应该揾一个咧就系攻击楚国嘅理由同埋名义，咁样咧先至嚟得更加有号召力噶噃，不断游说佢啊，我哋应该咧揾一个理由。好好地咧就正式去到攻击，有大臣咧就提出啦，不如我哋就用为义帝报仇，用呢一个口号讨伐项羽啦，咁样。好啦，咁啊更加有好多人咧就献出不同嘅计谋噶，咁啊刘邦咧听咗之后有好多唔同嘅建议，咁啊亦都咧采纳咗部分嘅，咁啊喺战争入边咧啊果然得到一个咧就系好似胜利嘅局面。不断攻城，不断亦都有好消息，成日都听到咧就探子回报，大声嗌报，我哋又攻咗一个城啦。咁当然啦，韩信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关键。咁但系即使韩信再强啊，如果咧即系叫出师无名嘅话咧，咁啊如何攻敌呢？因为如果出师无名就变咗咧，好似暴君一样，即系为咗一统天下，去到不断咧就做侵略嘅行径。出师无名的话呢，即是师代表军队，名代表名义理由。如果我们出兵是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的话呢，那就是说到我们做一件事情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了。 其实而家都系一样嘅。我哋做任何嘅计划或者你做一啲宣传活动，原来咧出师有名嘅话咧，系可以令到你件事嚟得更加理直气壮。使用一啲嘅策略嘅时候，咁啊每一个嘅宣传口号都可以做得更加到位。咁如果你而家正在做紧一啲嘅 project 嘅话，希望呢一个成语啊真系帮得到你啦。希望可以令到你知道你喺设计每一个嘅步骤上面都应该谂一个合理嘅理由，知道自己点解要做呢一件事情，然后达到嘅目的系啲乜嘢，咁啊有晒预期嘅效果嘅期盼同埋计划之后啦，咁啊工作相信咧会嚟得更加顺利噶啦。 快餐店内，谁人护送你归来？才会约不来，而问这刻已经解开。他不用离开，才是我意想之内。祝你又找到所爱，唯一的感慨，从没权利出赛。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老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闭枕书饮，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失亦无差，沉浮到石楼沙下，不计付出的可怕，还怎么招架？我的命还不化，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朽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闭沉书饮，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我尚算相当识趣，从未发问，大概只一开口可触发若人，角落里做陪衬，从不参选就没有敌人。也许我一开始都知没可能，胜在我不争不吵不会不忿，还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怕只怕一片好心，最终便永于古文，谈无尽新欢都可不闻不问。待到你一空窗又自行无近，无缘分的牵引，连当水泡也兴奋。 27度的气温，找来这首歌曲萧亚陈中泽的现任荣誉顾问，作曲都是他自己的吧。听完呢首歌之后咧，咁啊转头六点半钟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咁啊 ，Vicky 都翻嚟啦，我哋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早将启程前往杭州和苏州访问，期间探访多间从事人工智能、物联网、 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領域的創科企業，並同當地的企業代表和港人會面。另外，亦會分別同兩市的領導會面，探討深化合作，共同推動發展新質生產力，加速推進高質量發展。在杭州期間，陳茂波將出席一個研討會，並發表主題演講，向當地和長三角一帶的企業東主和高層管理人員介紹香港可以如何助力內地企業發展國際業務，尤其作為其國際業務總部和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公布，新任特派員崔建春已經抵港履新。中央政府在今個月10日宣布任命崔建春為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行政長官李家超當日歡迎有關任命時說，崔建春是資深外交官，駐外經驗豐富，深信在他的領導下，特區特派員公署會繼續與特區政府緊密合作，推展各項工作。李家超又說，特區政府會繼續配合外交部的整體策略，就香港最新發展情況向海外作出正確解說，說好香港故事，說好一國兩制的故事。美國財長耶倫表示，中國對先進清潔能源產品製造業的大規模投資已經導致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令美國工人和企業面臨風險，需要加以緩解。耶倫星期二在出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春季會議期間向傳媒表示，當中國企業繼續獲得支持時，電動車電池、太陽能電池板和其他商品的過度生產可能導致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企業倒閉，因此這個不是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從供應鏈的角度來看，這樣會導致風險，並對美國工人和企業不公平，美方正尋求緩解這些風險。耶倫當日亦召開了美中金融和經濟兩個工作小組第四次會議，討論工業產能過剩等問題。耶倫在會談前表示，他期待在共同目標上推進與中國的合作，並消除誤解。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廖文就表示，中美早前會談是坦誠和具建設性，並表示希望雙方繼續深化交流。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部分地區再高一兩度，同埋酷熱，吹和緩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星期日至下周初驟雨逐漸增多。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应考 DSE 的时候，除了答案要写得快而准，有另一样东西都必须要填得准确，就是所作答的试题号码。 每年 DSE 都有不少考生漏填或者填错题号，不单止会阻碍阅卷过程，甚至可能会影响有关的答案不获评阅，所以考生记得要写啱题号啊。 考生必须在考试时间内，在答题簿的内页以及补充答题纸的试题编号方格，以原子笔或者铅笔在适当的方格画上交叉符号。另外，考生亦都不应该在同一页作答多过一题。 有部分科目的试卷设有多于一个部分，需要使用不同的答题簿，例如英国语文科卷一和卷三设有 A、B1 和B2 部分。 考生如果需要加纸，各部分的补充答案应该写在不同的补充答题纸上，然后用市场提供的短绳绑在相应的答题簿内。 考生不可以将补充答题纸、方格纸或者工作纸撕开使用，否则会被扣分，甚至会被取消全部考试成绩。 另外，作答的时候字体要尽量清晰，如果字体太潦草，可能会影响阅卷员理解答案。大家记得阅读考生手册，了解各项考试规则和安排。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齐集五星星。 香港曾经以玩具生产知名全球，近年玩具设计更倾向吸引注意流行文化和艺术的成年人。本港玩具行业怎样去适应世界新潮流呢？政府又有什么政策支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玩物养志》，星期四晚7:35，港台电视31。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Good morning。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各位的听众， 咩事咁开心呢？你今日？ 因为可能今日咧啲肾上腺上升紧，系因为今日咧校错咗闹钟，咁、 哦、 当然都系赶得切翻嚟啦，即系冇迟到啦， 系系系， 用我嘅超高速技术， 哦，超高速技术，咁 系安全驾驶嘅都系 最紧要呢样嘢啦，系俾爹哋闹啊， 系啊，唔系我虽然系真系迟咗少少起身，比平时迟咗啫，咁、个人咧就会紧张咗啦。 其实我哋所谓比平时迟咗少少起身咧，都系5:00起身。 都系，但系其实街上面咧都有好多即系翻嚟嘅途中都见到， 啊、 其实有好多人同我哋一样，系 啊。 所以咧，即系 就算我哋翻六点嗰转咧， 從北孤 單啊、真系从不系从不孤单，从不孤单啊，系啊，真系嘅。因为其实有阵时咧，好似话我哋陪住听众，但系我都觉得大家其实都陪住紧我哋。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我，譬如我哋自己做六点啦。都有感覺咧，就係喺街上面見到咁多人啦、 嗯。 有陣時候我都會喺度諗咧，佢哋都喺度陪緊我嘅。 係啊， 咁所以亦都會覺得，當我做緊心機嘅時候，即係我哋好彩啦，有呢份工作。咁、 嗯、 所以咧，我哋亦都係陪緊其他人。咁我就會 feel 到其他人有聽住電台。即係有温暖嘅感覺，呢個係係傾下偈咁樣。 即係點解 有啲人氣？ 我表達下，即係感受下自己嘅感，講下自己嘅感受啊！就係點解話其實大家都陪緊我哋咧、 啊？ 真係當如果你喺個因為我哋駕駛啦，因為要朝頭早好早翻嚟啦。咁、 啊、 如果你喺個車程裡面，你真係沿途一個人都冇咧、 啊， 其實係有啲唔開心嘅。唔系话唔开心嘅、 哦， 有啲寂寞系真系有少少嘅、 哦。 但系我哋都系听住收音机嘅。咁但系如果你街上面真系， 如果我喺条街嗰度高速公路嗰度见到冇车，我个心咯，哇正啊！ 唔系啊，因为你唔会喺条公路度见到有人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见到平时唔系高速公路嘅时候，见到有人等紧车 啊， 又或者都有其他车一齐喺度行， 你嗰度 个感觉好多， 好山卡拉嘅。你嗰度都 系因为我山卡拉， 系咯，我同你都系唔同方向嘅 Shankara 嚟噶嘛，咁所以咧喺我哋咁山卡拉嘅地方，有阵时都真系会见到啲人仲喺度等紧车啊。我又系 salute 噶，因为佢哋咧，我又好彩啦，因为我住呢，但系我有车翻嚟有代步啦。咁佢哋喺度等紧巴士，等紧小巴咧，我真系觉得佢哋好厉害。我见过有啲我惯常见到有啲人咧。 明明那架小巴呢我知道是五点五十分到、 嗯、 但是他们五点半已经站在那里等、 嗯、 我即是他们是不是 早半个差不多半个钟 早二十分钟我有时候心想可能他们又怕走失了可能又怕即是迟了起身不如早点出去等啦即是那个心态我很明白、 嗯、 我很明白即是算啦，早少少啦，嗰、那个心态 系、啊啊、我自己都系嗰啲宁愿早啲， 系啦、 啊，都好过迟嘅人嚟嘅、 啊。有呢一份嘅精神咧，其实系好啱做晨光，因为最后一秒冲闸真系唔得噶，嗰啲人真系要抌啊， 系咪啊？ 系啊。 系啦，嗱，讲开其实呢个陪伴啦，即系其实咧人与人之间咧都有一个好重要嘅关系喺度嘅，即系人咧系群体生物嚟嘅。咁、 嗯、 其实最近咧记唔记得小白嗱讲翻星期一先啦，星期一你咪讲咗有个婆婆咧着衫好潮嘅， 喺内地唔内地唔知边个省我唔记得咗。 系啦，咁咧我又喺呢几日咧喺度睇下啲新闻嘅时候咧，诶、欸。发现咗一样嘢，又关于老人家事嘅，啲长者事嘅。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就系、是、关于纸尿裤啦。 哦， 系啦，你有冇接触过先？ 有， 你有接触过啦，纸尿裤。 我有接触过叫纸尿片， 唔系 B B 嗰啲长者嗰啲。 系啦，不过而家除咗纸尿片之外啦，其实去到嗰啲三四岁咧，就啲 size 咧就尺码就开始唔啱。嗯咁所以咧，小朋友系列咧都有嗰啲褲，即係藥房嘅褲仔， 嗰啲學習褲係咪叫？好似之前有睇啲廣告叫學習， 可能係啦，可能個名都係咁。 學習自己去洗手間， 藥房就叫褲仔嘅。 哦， 你嗰只學習褲咧，就應該係個吸水能力冇咁強嘅。 哦， 係啦，真係俾佢可以著出去嘅。咁但係有啲叫褲仔，係、 哦、 啦，褲仔咁佢嗰個即係吸濕能力咧，都係同呢一個尿片咧係不相伯仲嘅。 明白，有經驗啊嘛，冇、 啊、 經驗啊，之後可能分享 下。遲啲你問我啊，遲啲。喂，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唔係啦，咁其實咧最近啊。就有一个朋友，我可以话佢系一个研发者，佢就研发咗啲长者嘅呢一个嘅纸尿裤，有啲咩特别呢？我自己咧接触过嘅，因为以前爷爷嫲嫲咧都有用过呢啲嘅纸尿裤啦。咁、真系你见到嘅白色一条咁样啦。咁但系原来咧白色啊，唔系讲紧小白啊吓，白色咧系好容易俾人令到大家联想到一啲冷冰冰嘅感觉。即系一啲冇感觉嘅嘢，系、 哦、 啦，全白啊嘛。咁、哦、当你每一日其实你见来见去都系咁样嘅时候咧，你谂下小朋友啲片片啊，都有啲公仔啊，系咪？ 哦，啊系噶，咁呢个系啊。我仲啱想同你讲话，我见我弟仔即系以前仲系着片片嘅时候咧、嗯，都几 funny 啊，觉得佢 几得意啊，系啊，领下领下。 跟住又有啲粉红色啊，有啲浅蓝色啊咁样。 系啦，咁最近咧就有日本啊一位嘅一个嘅创作者。 系， 佢就创作咗咧一款时尚嘅纸尿裤。嗱、嗯，点样系时尚呢？佢就有呢个叫做彩虹纸尿裤之称。佢、啊、就系有俾你睇下，小白，佢有七彩颜色嘅纸尿裤，红橙黄绿青蓝紫， 系每一条一种颜色。 系啦，每一条 集齐咗七条之后，你就可以集齐一条彩虹啦，好似龙珠一样。 诶、 欸，系咪可以呼唤到希望出嚟啊？ 系啦，其实佢咧就系希望啲长者啊。着呢一款嘅纸尿裤嘅时候咧，就可以都有一种嘅喜悦嘅感觉，唔系净系全白色咁样啦。咁、佢就话啦，其实的而且确，你冇咗佢又唔得嘅，因为佢有用途噶嘛，纸尿裤系咪？咁、但系点样喺着呢一条纸尿裤上面，俾到长者或者甚至系照顾者都有翻多啲嘅色彩，有翻啲喜悦嘅感觉咧？佢、就创作咗呢一个彩虹嘅纸尿裤出嚟，咁每日咧就可以着上唔同嘅颜 色。 系啦，但系除此之外咧，犀利。因为佢咧仲设计咗呢一个，俾你睇下蓝染，大家见到好多扎染嘅， 系啊系啊，因为蓝染我有玩过，我有玩过蓝染， 我都有我都有。咁佢咧直情将纸尿裤咧有埋扎染，蓝色扎染，然后咧再有一啲时尚啲嘅，有埋间条纹。黑白色嘅間條紋， 呢、這個都係扎染扎出嚟㗎呢個。 唔係，啱、啱藍色嗰個就係扎， 係我見幅圖喺隔離， 仲有第二條，仲有第二條。跟住咧，佢甚至有全黑嘅喎。咁跟住咧，唔好以為全黑咧就唔好喎、 啊， 因為原來當啲長者著嘅時候，呢、這、一個 all black， 佢咧就話令到咧，好似我哋每日有陣時著衫咁樣咧，黑色 T 恤咁樣啦，黑色褲咁樣易襯啊嘛。原來咧俾啲長者咧都有一個係開心嘅感覺嘅喎，佢會冇咁反感嘅喎。 黑色 係啦，黑色啊， 因為有幽默。 你就真系幽默。唔系啊，佢系话咧，因为冇咁反感啊，因为你睇落去好似着紧一条黑色嘅裤仔，就唔觉得佢系咁碍眼，就 系、 是、一条全白嘅纸尿裤。 唔同颜色都系嘅，喂，其实除唔同颜色，除咗系长者呢啲裤仔之外啦，其实我哋每日都可以揾唔同底底颜色噶。 人系咁，但系长者有阵时纸尿裤冇咁多选择啊，你全部都白色啊嘛。咁、但系而家就多咗呢啲选择咧，就会令到佢哋咧冇咁抗拒，个自尊咧其实都会多翻好多。咁所以其实每一样嘢产品啊，有多啲颜色嘅时候咧，或者都会带嚟一啲正能量啊。即系唔会净系咁负面，咁所以咧，如果大家之后有唔同嘅产品，都唔系净系得黑白色咧，有多啲七彩嘅颜色咧，咁就好啦。 连中枪都挤出笑面。眼镜跌落在佢边，凌辱至死，趣剧却未完。而我这凄惨的片段，为你每日再重演，仇家都只笑着看吧，你也有今天。又似某卡通戏，人物那执念。陪陪你，我愿意命变短，即使死多一百次，都只归于搞笑事。你不必不好意思，像我的一颗心流血不止，观众却话似。临死引大家笑多次，骑呢系啡的暗恋极难被发现，只好靠边一个钟给你死一片，给你开心能无限次翻身再表演。卡通笑片的角色不怕名太贱，心肝肺腑都炸开，只博心一卷尚有得演。 这首歌曲来自洪家豪，衰仔乐园。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6:50的早上，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4%。今日的天气预测都是多云，会有一两阵的骤雨。咁大家出门口的时候咧，可能都要带翻把遮出街，咁就最安全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QL 啊，揾到有啊，翻嚟之安安喺度， 做乜咁开心啊？你 一声话你个口水好大啖啊！ 唔好意思，我想饮下，我饮。 好啦，嗱，今日有啲咩花特别想介绍俾我哋咧？ 嗱，咁咧，我最中意就系帮啲听众谂下。即系轻轻松松咁样，唔好做嘢咁辛苦。啊、即系做嘢又辛苦。 邓子峰先， 你个 friend 嚟嘅。因为咧，唔好意思。 好、啊，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 因为头先，因为咧，我想话咧，大家种花其实唔使好辛苦。咁有啲人话，其实好难咯、啊，安，不如就咁买花插啦，唔好种啦、嗯。但系唔一定嘅，我想话俾大家听， 世事又无绝对。 系啦，即系大家都好成日好中意仙人掌啦，小白成日好中意讲仙人掌，因为可以唔使理佢啊，又摆一年摆个窗台都唔记得咗佢啊。 我屋企都种死仙人掌嘅， 但系仙人掌我觉得可能比较唔系咁女性，唔系咁幼啊。 唔系，但系仙人掌咧有阵时都系花墟嗰度见到啲仙人掌，佢有嗰啲红卜卜嗰啲花花都好可爱， 都系都可爱，都可爱。啊、但我想讲其实有一种花咧都系可以唔需要点样理佢。 啊懒人花， 我哋叫做佛系啦，就而家好中意讲佛系啦，即系话，我唔使你戆居居咁就可以做到呢样嘢啦。 佛系嘅男朋友， 自自然然啦，咁样我就咁吊男。 佛系男朋友你得唔得？咩都唔使做咁 样。我唔知呢啲真系，呢啲唔好讲。 咦？ 我讲翻啦，吊男啊，知唔知咩叫吊男啊？ 嗯， 其实好似叶咁样 嘅， 一啲咧 兰花， 我哋要介绍俾听众，大家一定要试呢、這个。咁呢个吊兰就系有阵时你见到啲相咧，喺 I G 啊或者喺 Pinterest 嗰啲咧，系会有一盆盆吊住喺个天花板啦，或者吊住喺个 有啲似宫崎骏嗰啲。 咁你夸张咗，系即系譬如吊住喺啲叫乜窗帘啊，或者露台啊，系吊起佢嘅盆栽，而家好中意嘅，吊高佢就唔需要话。唔需要淨係擺，即係 office 都可以吊高佢，唔需要淨係擺台面啊，好悶咯。 咁你呢個套路真係好，因為咧擺高咗佢之後咧，可以增加嗰個地積比率， 都係嘅，唔好浪費位置啦。 系咯， 但你又有草草 寸金尺土，啊、你又将佢吊高晒佢，入嚟嘅时候有一种清新嘅空气。喂，呢、這个唔错，其实可以讲多啲吊起上嚟嘅花。 会，但讲呢个先，讲呢个乜都唔使理佢先。佛系就系你唔好使特别去关照佢啊，又唔需要特别话买咩好靓嘅容器啊，咁咪间唔中淋下水，又唔使成日淋啊。 慢慢遗忘佢，佢又唔介意。 啲土出出地又冇所谓啊。呢、這个叫吊兰，那个吊字系点？吊兰系点讲？你讲一讲俾听众听先，等佢即刻上网 check check。 吊兰嗰个样， 嗰、那个字点写？ 个字咪 吊起个吊 系啦， 兰花个兰 系啦，就系 咁。通常咧，我哋就会求其一个白色嘅胶盘，就将佢咧可能系花墟有得卖噶啦。买完之后将佢吊起佢，咁啊得闲就淋下水，记得就淋下，唔记得就算。咁、你可以摆喺室内啦，或者摆喺露台都 OK 嘅。咁啊当唔好暴晒，最好就摆喺向南嘅方向。 如果系唔暴晒嘅话，咁譬如我摆 office 中间咁样吊住佢， 冇问题 嘅，冇得输， 冇得输。 我惊佢铺尘啫。因為太 有一樣嘢話俾你聽，你最好就抹下啲塵，即係其實咩葉都係嘅。 用雞毛掃好定係攞水壺噴佢好啊？ 用水壺噴噴佢，係、啦，係啦。仲有一樣嘢就係淋花咧，你就唔好真係揾啲水淋落去。我成日同大家講唔好淋落葉面，其實點講咧？你嗰啲噴霧咧，其實係霧啊，出係霧水，唔係出唔係出。点讲咧？唔系一揿出嚟嘅时候喷水，唔系好似整头发嗰啲喷水壶啊，系喷出嚟有雾啊！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亦都唔好咧。 坊间系有得卖嘅，大家 俾啲细路仔咧玩完之后，啲细路仔我细个就系咁啊，扭下扭下扭嗰个喷水壶，扭到变水出。 系啦，OK 就系唔可以抹窗嗰抹窗嗰啲嘅清洁液咧，佢都有分咧。你喷出嚟好强劲嗰个啊，定系有一个系？你扭落去个雾字喷雾， 发沙头咁样啦，有噪音添。 喷雾嗰个咧就喷出嚟嘅时候系啲雾嘅， 雾气沙 系啦，就好浪漫。咁你个叶就会干净，亦都唔会淋死嗰啲叶，同埋凋烂嘅叶比较油，好油啊！你见到佢咧系好似一堆葱咁样。 佢铺尘铺得多会唔会死噶又？ 咁又唔会死，但系你都要你。 会黄咯， 你等佢都要吸收一下啲空气啊或者咩噶嘛。 光管嘅就冇啊，佢佛系嘅话我好难成日。 记住俾太阳光佢，佢都系照光管嘅啫。 得噶啦，阴阴地嘅环境佢都 OK。 阴阴凉凉 系佢 OK 嘅，佢唔使唔好强烈暴晒，冇问题嘅。 真系几好喎！如果咁样唔使理佢嘅话， 系啊， 自己病埋一边又继续生，好有成功感喎。 系啊，有咁好难养死佢。 喂，唔系嗱，你呢个咧有两方面嘅。 嗯， 你话好难养死佢咧，大家可能好开心。 嗯、 但系你话好难养死佢，而真系有人养死佢嘅话咧。咁都幾弊家伙喎、 啊，係啊，同埋天氣咧凍凍地都冇問題， 哦、即係 但係你唔好擺零度啊，香港都好少 好少吹住冷氣咁其實佢都 OK， 冇問題冇問題 嘅，唔吹冷氣吹風扇又 OK， 係係，仲想吹咩你？吓、啊、都 OK， 嚟睇睇先。 OK， 即系总之粗生粗养咯，但系又好靓、 嗯。 如果你上网睇翻啲片咧，你用佢英文名嚟到 check 图咧，咁就因为外国讲真的，真系外国人影嗰啲相系靓啲嘅。 英文吓， 即系外国网站嗰啲相，讲真，我咪佢环境啊嗰样嘢家私啊咁样摆出嚟咧、 啊。 你我出翻个英文名，系啦，我会俾翻英文名你。 哦，好啊，因为。我唔敢亂咁幫佢改英文名，亂咁讀名啲，我又唔係好想。 Spider plant，Spiderman 嘅 spider。 Spider plant， 你明唔明你 spider 點解？ 我明啊，因為佢即係叉開嗰種感覺，係喎。 But the spider ivy。 Spider 咁樣，我仔仔中意嘅。Spider 係啦，咁佢個花，佢啲草咧係好長嘅、 嗯， 可以生到佢好長同埋好幼細。你見到張圖啦， 嗯，同埋佢啲葉咧，我覺得其中一個最靚嘅嘢就係咩咧？喺個葉啊，青綠色啦。咁啊，綠色嘅 呢、哦、點我要講，你講先。 跟住佢側邊咧，就有啲白色菌邊咁樣。 呢個係個 mix 嚟嘅，純種嘅吊蘭係全綠色。 哦，係咩？ 係啦、哎，就覺得冇咁靚啦。我係啦，你竟然講到我想講嘅嘢。 佢白色，我是你心裡的蟲啊！ 好， 咁呢、這個白色呢個係咩由來咧？呢、這個 佢呢個係一個混種嚟嘅。我佢呢度寫住係雜種，但我唔想講。It's kind of 即係佢係 mix 咗其他嘢。 你講咗， 唔記得大家聽眾都知我係咩人。係、 啊、 啦，即係佢係因為 mix 咗，所以先至會咁樣顏色咯。 哦， 係即係人混啊！而家冇中意配種花嘅。 咁會唔會有配其他唔同嘅吊蘭嘅綠色？嗱，譬如呢個綠色配白色啦、 嗯， 會唔會有啲係綠色配？ 你可以 熒光黃。 你可以嘗試，但係因為咧，佢呢個係 我嘗試幫佢配種， 係啦，你配咗之後、 啊、 你可以試下。咁因為咧特別顏色可能買得貴啲，咁暫時因為呢隻花咧係比較平嘅，所以大家可能冇心機去研究佢咯。 平嘅 係啊，平嘅 20蚊咁有一棵㗎啦呢啲。 我諗差唔幾咯，30多蚊啊咁，睇下 depends on 個盤係會唔會好貴咯。 陰公啦，一盤嘢。一个植物 depends on 个盆贵唔贵？ 系啊系啊，嗱，仲有样嘢，除咗佢个系佛系之外，即系好似冇乜意思，你唔需要理佢咁样之外咧，佢系超强吸收有害嘅气体。 咦？ 即系我今啱装修完咧，佢个甲醛咧，佢系会吸嘅。 嗯， 所以呢个最好，系唔好意思咧？ 好有意思， 又唔使理佢，但系佢有作用。 系 呢啲花系咪好有意思？呢啲吊兰 呢个真系唔错喎，呢个 系啊，大家要吓、啊、可以试下噶。仲有冇时间讲？ 仲有，仲有，仲有。不过呢个咧，我觉得佢其中一个最特别嘅地方，即系佢嗰个佢个白色边啊。咁如果喺花墟买嘅时候，会唔会话比较上难揾到啲白色 边？唔会嘅，唔会都好普遍 嘅， 系啊， 都普遍嘅， 都普遍。 但如果我要揾翻纯种嗰个，就会唔会难啲？ 你反而可能难啲。 哦， 你可以试下睇下嘅。 有冇试下纯？譬如纯种又贵啲，又或者纯种难种啲？ 我冇研究， 冇研究。 呢个人喜好，可能有啲人中意纯绿色，觉得好靓。 嗯， 你又中意有啲斑马颜色，即系有啲白色。 梗系要有啲白色啦。 系啦，我见到佢好靓咯，而家佢一棵好大嘅，好似蜘蛛咁样散落嚟咧。系啦，你可以养到你唔理佢嘅话，你可以养到好大， 嗯、 即系会掩盖住你个盆。咁、 嗯、 你咪好靓咯，成件事好似一个挛，其实似挛头发嘅女仔。好挛头发嘅， 好， 你好似条个头咁样绿色，不过掉落嚟，大家听众想唔想象到？ 想象，即系好似个绿，即 系好似一盆草，你觉得好似个头， 嗯， 冇 谂起灵彩神啫，倩女幽魂咁你讲到， 系啊，就系咁啦，系啦， 好，咁大家 可以摆 office 啦，系啦，因为呢个佛系啊比较上容易啲处理， 系啦，咁咪成日嘥时间，老板就会觉得你成日嘥时间去淋花搞啲搞路， 咁就话俾佢听咧，就系我冇嘥时间噶，咁、我买呢个又靓，佢又可以吸好多废气， 系啊， 系咪？ 你摆两三盆，其实一个组合咧，一个角落系好靓嘅成件事， 嗯，咁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啦，呢、這、一个。吊蘭啊嚇，咁啊喺 office 嗰度種。 我想話你唔吊都 OK 嘅，其實 我擺喺度都 OK。 你擺喺水樽都 OK， 你好中意嗰個咧水種，其實都得嘅。 OK，OK，OK， 好啊好啊，試一試呢個吊蘭，唔該曬安 娜，拜拜。 身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神光交通天文台， 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朝早嘅7:09，二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嘅，咁啊星期三嘅早上，今日朝头早我都觉得咧系有啲闷热嘅感觉噶啦吓，咁啊所以如果天文台仲话咩啊，最高气温系32度，一阵叫阿 Vicky 即刻出去同我哋 感受 下出边炎热啊，焗唔焗啊嗰啲啦吓，咁啊转头就出去啦，冇错，咁啊有 Vicky 喺度啦，有白猿同小白喺度啦，咁啊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仲有阿 Model N 喺度啊， 仲系叫 Model N， 系啊， 系啊， 叫咗好耐， 啲听众唔记得你呢个别名 ，OK， 系啦， 多谢 Model N， 系啦，咁啊同我哋睇睇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啦噃， 系啦，隧道情况方面咧，而家只系狮隧出九龙开始车多，咁其余各区咧暂时隧道都畅顺嘅。 嗯， 路面情况，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新墟开始车多噶啦，咁较后位置啦，元朗公路出九龙近富泰村都开始繁忙啦。而大埔公路嗰边，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咁而家咧，青屿干线出九龙咧，系因为桥面有工程啦，咁所以下层嘅行车道咧开放俾车辆使用嘅。咁仲有其他嘅一啲水管緊急維修嘅措施啦，咁就喺觀塘道有水管緊急維修，去旺角方向近住定富街慢線封閉，咁仲有沙田大涌橋路有水務工程，去馬鞍山方向近住沙角街慢線咧都要封閉嘅，咁經過就請小心啦。所以暫時都正常嘅上算， 係暫時都 OK 啊嚇，咁啊又係嗰個啦，沙田大涌橋路有啲維修啊，係啦，水務工程嘛，你話係嘛？ 係啊係啊， 係啦，咁啊嗰條路咧。都唔止一次讲啦，嗰条路咧系几好，几好冲嘅，即系同个名字一样，大涌桥路系真系可以揸得几快嘅，咁因为直啊嘛，直得甩啊嘛，嗰条路，咁但系亦都有唔少嘅交通意外啊吓， 所以大家行就要小心啲。 系啊，特别系如果而家又发现有呢一个嘅水务工程，咁啊可能有啲路段咧会 block 咗嘅，咁啊唔好咁心急爬头，系啦，即系去到嗰啲位咧就大家咪等 多 等多盏灯位咯，有阵时即系当你。你點樣去到令到自己可以有耐性去到等多一盞燈呢？其實好簡單。當你諗到如果你唔小心嗨到架車，跟住又要停低架車，又搞呢樣搞嗰樣，哇！嗰度呢都起碼又可能嘥你半個鐘， 即係蝕咗時間，又蝕咗錢， 冇錯啦。咁但係你只要 兩樣都失啊， 停喺度可能分零兩分鐘搞掂。系啦，咁我有阵时去到啲灯位咧，我都会赶时间嘅时候噶嘛，咁我就会同自己讲，如果冲咁心急去左冲右冲嘅话咧，咁啊一嚟又有快相啦，周围有快相；二嚟一个唔觉意又嗨亲下嘅话咧，何必咧？于是乎咧，我就即刻个人会心平气和啦。我都系一个为荷包着想嘅人嚟嘅， 系多多忍让。 系啦，冇错啦。咁啊，希望各位司机大哥啊都有呢一个嘅心态咧。咁啊，路面上面就零意外啦。 冇错。 系咁啊，今日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就系嚟紧咧有的士嘅电子支付平台啊，系获 唔系而家都有咩？而家 系获运输署批准嘅电子的士支付平台啦。咁咧而家嚟紧咧可以免费安装喺的士上面，但我唔知道会唔会有个期限啊，即系暂时系咁啦。咁要安装咗之后， 就是、萬 年我去你一万年啊嘛。 搭的士搭一万年，条数都好襟计啊！ 系去咗第二个时空噶咯，嗰啲穿梭的士，去咗第二个维度， 去咗第二个维度， 咁又好抵搭。 系搵翻细个嘅自己， 系跟住可以 电影嚟嘅呢啲， 睇下咩遗憾可以修补。呢个系剧集嚟 嘅，其实系啊，系啊，系一套完整嘅电影剧本啊。 O K， 有做 导演嘅潜质啊， 系嘛？ 系啊，系啊，可以 仲有编剧啊。 等我即刻打俾刘慧恒先，即刻打俾刘慧恒先。 或者试下写个广播剧， 系啦系啦， 穿越嘅， 系啦穿越嘅 ，OK 喎 OK 喎，系喎，唔知以前啲人系点俾钱嘅咧的士，即系如果系再古代啲嘅话， 哦古代啲啊， 系咯。会唔会系有啲盘村咁样有牌爪咁样咯？ 以前咪骑马咯，系嘛？ 都系啊！即系我话，如果系以前诶好耐嘅年代有的士，会唔会 啱啱有的士嗰阵时？ 系咯系咯， 咪就咁俾钱咯， 现金。 都系都系， 系啦，我点答你？我幻想咁咯， 我幻想紧咧，如果系着住啲古代嘅服装，跟住咧又有的士啊，即系呢两样嘢 cross over。 以前咪即系由人力车开始啫嘛。如果你话中国历史入边， 我系幻想冇呢一个情景，直情系去一啲古代嘅地方，咁着住啲 格的士， 系啦，跟住有个的士，跟住你可以诶可以由呢个做蓝本作一个古仔。 哦，系， 跟住就穿越啊，穿越翻到嚟香港， 系啊系， 几好，好几好，快啲写啦，快啲写。 有趣有趣啊！你都系呢方面嘅天资，咁我又打俾刘慧恒先。 系系，我哋开始可以倾啦。 系啦，开始可以倾啦。好啦，咁啊讲翻呢个支付系统先。 系啦，咁咧呢个支付系统，因为平时我哋找钱咧，可能都会好麻烦，因为找续上。咁呢个咧就可以，佢有个二维码喺个车厢里面。咁你嘟个二维码咧，咁你就可以俾钱噶啦。但如果你唔想嘟咧，又可以俾信用卡都得。 哦， 咁就喺佢部机度，即系喺的士上面啦，佢有部机啦，跟住你就嘟信用卡咧。又可以俾啦，咁就省卻咗啲找續上嘅麻煩啦。 係啊，不過咧，即係而家我都搭的士嘅時候咧，見少咗啲的士大哥咧，由細到大佢哋有個散銀兜嘅。 哦，係 啊， 係 啊， 5蚊、10蚊啊， 唔 係啊，唔係佢係仲有嗱紅紅地透明， 係 啦，係啦，就係嗰一隻啦。咁啊，仲有啲裝埋毫子嘅咁樣。不過而家毫子都唔好用啦，通常都四捨五入計。係 啊， 係 啊， 係 啊， 的士大哥都豪俾你嘅有陣時。 係啊， 係 啊， 係啦，咁都係你豪俾佢，佢更加好啦。 係啦， 咁但係即係個兜就少咗啦，咁亦都多咗唔同嘅支付系統。而家仲有一個，譬如信用卡，我覺得呢個真係好，因為唔單止淨係我哋本地人，當然係好方便啦。如果俾錢嘅話，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可以我哋可以選擇啦。咁但係如果你外國遊客嘅話，咁佢唔通佢無釐啦更，佢唔會有張八達通俾你 do it 噶嘛，又或者其他嘅支付平台。咁但係信用卡基本上咧，喺全世界嚟講咧，好多地方都用得嘅。即係你諗下，而家連埋。內地呢，咁其實之前都有啲新聞就話，因為有好多外國遊客咁去到中國大陸嗰度玩，咁但係發覺原來俾唔到錢喎，又唔收 cash 喎，咁樣又冇得找喎。 佢哋而家電子支付好盛行。 係啦，咁所以佢哋都即係要鼓勵返呢啲民眾呢，除咗係自己用開嘅一啲支付平台之外呢，最緊要一個呢就係方便遊客要有信用卡。系啦，咁你有咗信用卡咧，就可以同呢个世界接轨啦。咁我哋都一样。咁如果我哋的士嘅话，可以直接好似阿 N 所讲嘅，用信用卡放喺上， 系啦， 都咁冇错，轻触式嘅，咁你拍喺嗰度，已经俾钱啊咁样。我呢、這个我觉得真系赞啊！咁我自己有阵时可能我都未必有散纸，或者有可能我电话冇带，我净系带张信用卡出街，系啦。咁你唔好理我点解啦。咁但系我都可以俾到钱、 啊。系啊，因为而家其实除咗有一嘟嘟嘟嘟卡咁样嘟啦，其实咧有好多司机叔叔咧，佢哋都好好嘅。如果你话啊真系唔够 cash， 咁跟住然之后佢又冇嗰啲机咧，其实而家佢哋咧会叫你你转俾我啦。 系啊系啊，我都试 转俾我啦， 我都试过。 跟住甚至有一次话你落车先啦，你转头转俾我啦。佢系完全咧 讲个信字， 系真系讲个信字噶。 你个样善良， 善良 唔系咁，因为始终我哋都有大家嘅联络电话。 哦， 即 系 唔系啊？你要转嘅时候，你就要问攞电话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佢有冇打过俾你先噶？吓， 冇啊。 咁如果你俾个假嘅佢， 哇！你个人咁样嘅你， 系 你真系善良啊！ 咁啊，梗系会俾翻佢啦，应得噶嘛。 如果系我嘅话咧，的士就即刻锁门，即刻锁门。你俾埋钱先，好落车啊！你唔好借啲又话揿机又成啊！你吓，待遇唔同噶， 系 啦。咁啊，呢个 司机叔叔都好。 有冇话几时 launch？ 几时开始啊？定系点啊？呢个？ 呢个我又未揾到资料啊，应该系就快 launch 噶啦。 系啦，咁啊，运输署咧都会。 就会再睇下佢哋公布啦， 系啦系啦，几好啊！我觉得呢个多啲唔、 啊、 同方法俾钱啊嘛， 系啊， 系咯，咁先可以令到即系消费者有多啲选择， 系啊，旅客又方便咯， 旅客又方便，呢、啊、个啱，呢、這个啱，好啦，咁啊，仲有冇系咁多啦？系嘛， 系咁多啦， 好，咁啊，下次再同你倾过啦吓，好，拜拜，咁啊，另外咧系就系 Vicky 啦，哎 ，Vicky 就唔系拜拜 Vicky 啊 ，Hello 啦，好，出边嘅天气系点咧 ，Vicky？ 好啱。 啱啱出到去，咦，今日有啲风喎、 哦。系。 而家企喺呢个位咧，啲树咧都喐紧，啲风都吹紧。 唔系你吹喐噶嘛？啲树系嘛？ 唔系。 攞住把芭蕉扇系咁喺度泼神咗流流。 唔系，但系今日咧见到周围嘅树咧，啲树叶啊喐下喐下，咁其实而家暂时咧朝头早嘅天气咧都还好嘅，系、有啲乌云嘅，咁但系都舒服嘅今日嘅天气，气 温 好热。系啦，可能咧中午嘅时候咧先会热啲咁样，咁但系朝头早咧个舒服嘅个天气系 几好、啊，咁大家出门嘅时候可以心旷神怡，少少开心少少啦吓。 系啊，开心系最重要啊嘛。啊，琴日咧同小白同埋船仔嘅时候咧都有讲到啊，就系、是、啊个海系咪蓝色嘅咧？咁、啊真系翻去揾咗咯。其实海咧。海水啊，本身系冇颜色嘅， 透明噶嘛， 海水 系透 明，冇错啦，水系透明，海水咧都系透明嘅。咁点解有阵时好似喺唔同情况都会见到啊啲水有唔同嘅颜色？ 系、 哦，会真系好似打风嘅时候咧，特别个海啊都灰啲噶嘛。系啦，咁究竟原来海水嘅颜色系点样嚟嘅咧？嗱、其实咧海咧变颜色主要系嚟自海水吸收。嘅折射，阳光嘅折射嘅方式，同埋仲有海水入面嘅一啲嘅溶解嘅物质啦，同埋原浮粒子啦，甚至咧系海底嘅颜色，同埋嚟到决定究竟呢个海而家暂时系咩颜色嘅。咁、我哋有阵时见到，譬如好似见到有红海咁样，咁点解咧？就系、是、原来咧，就系、是、当一啲特定嘅浮游生物，即系琴日我哋讲嘅嗰啲藻啊， 系啊。 系啦，大量繁殖嘅时候咧，就会令到个海水会有唔同嘅颜色噶啦。咁、我哋又讲翻，即系普遍点解我哋睇到嘅海会系蓝色嘅咧、原来就系因为海水咧系好容易吸收阳光之中嘅红、橙、黄呢啲等等比较长嘅波长嘅光线。系、啦，咁当佢咧啲阳光嗰啲光照落去海面嘅时候咧，咁佢就会吸咗呢啲颜色。咁反而咧蓝光嘅波长就比较短，就唔容易被吸收。咁所以咧就会折射咗出嚟，所以点解我哋肉眼睇成日望到个海，点解系蓝色就系咁解啦。 哦，咁啊学多样嘢啦吓，咁啊啲阿仔问老豆点解蓝色嘅时候咧，咁啊今朝呢个待定袋啦，呢个知识可以出去抛书包啦。 系啊，今日又有太阳啦，如果你又经过啲海水啊或者水面湖边都系，可能点解会蓝色嘅咧？咁啊可以同佢讲，原来因为咧阳光啊。蓝光嘅波长就比较短，所以咧就唔被吸收就折射翻出嚟咁样咯。 明白晒，好啦，咁啊翻入嚟一齐做节目啦吓，咁我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部分地区再高多一两度，同埋酷热噶。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至到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噶啦。见到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嘅早上嚟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2至3，咁啊都系低水平，咁所以天气方面咧，今日朝头早算系唔错噶。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啦，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何少廷 Tracy 嘅，早晨 Tracy， 早晨 啊，咁啊今日咧就系星期三啦，过两日咧就系24节气之中其中一个咧就叫做谷雨，咁、我一睇嘅时间咧就望多两眼，咦，原来谷雨系同呢一个嘅中医咧都系有啲关联性嘅，咁但系我又好想即系再知多一二，咁啊会唔会系一啲强身保健嘅好事？时机咧，咁啊，定系点样？啲咩要防咧？咁啊，等 Tracy 同我哋先解释一下咩叫谷雨先啦。 好啊，嗱，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啦，24节气，咁即其实分咗24个啦。咁其实谷雨咧已经系去到我哋春天最后一个节气啦，即系第6个节气噶啦，已经 咁快啊！春天最后一个噶啦， 系 啊春天就嚟完噶啦， 唔系嘛？春天就嚟完， 我唔想到咁快完啊，我唔想夏天咁快嚟啊， 好热啊！ 系唔怪之，呢排天文台都多咗话嗰啲咩炎热啊呢啲啦，真系有关、 啊。有關，因為嗱嚟緊星期五就已經係谷雨啦，即係最後一個啦。 係啊， 因為講緊其實5月5日，即係5月頭就已經係立夏啦，即係已經係我哋其實而家已經叫春夏交界㗎啦。係啦，咁樣咁啦，不過谷雨咧，佢本身即係好特別啦，因為可能。其他嗰啲可能會咩小暑大暑可能會大家會容易知啊，佢嗰個一定係夏天啊，暑熱比較犀利啲，或者凍啊，小寒大寒嗰啲啦。咁、但係谷雨咧，其實係以前啲人咧，即係譬如你話農業社會嘅時候，佢哋落雨啦咁樣，因為啲天氣呢個時間就係會落雨，同埋會嗰個天氣嗰個氣温咧會升高嘅，咁就有利啲農作物啊去。 播种啊，或者系佢哋开始再生长。 有利农作物。我初头睇谷雨嘅时候，我就咁照字面解，我仲谂咗系咪啲谷物会好大雨要防咁嗰啲咧？我有咁谂啊。 类似嘅其实 啊，类似 啊，系啊，类似噶。 唔好话我错晒啊。 系啦，其实都同啲即系以前啲农作物，即系农业社会系有关系嘅吓，咁、所以佢先至叫做谷雨咯呢、這个时间。 嗯，咁咁多雨啊，个人都湿湿滞滞喎，会系咪啊？ 系啊，呢、這个就一定噶啦。 咁谷雨咧本身咧喺二十四节气入边，或者中医角度嚟讲，我哋系有冇啲特别嘅疗程？譬如天灸咁样，即系可以啱呢个谷雨去到切合去做嘅咧？ 天灸就未到时间嘅，天灸通常我哋要去到即系夏至之后，系啦，即系去到夏天即系一半嘅之后先至会开始做嘅。咁但系咧呢段时间，我头先讲咧就系话啊，因为湿度好重啊，即系其他话啊湿度好高啊，湿湿立立啊嗰啲咁样啦，个天气个变化会比较大嘅。 系 咁，所以变咗咧，我哋其实最重要其实就系要顾住我哋个肠胃。 哦，肠胃啊，哎呀， 系啦，因为其实讲紧。有啲人四月头其实就已经话得热到真系顶唔顺啦，我已经开咗冷气瞓觉啦。 系啊，我有啊。 哦，系啊。 唔系，我瞓嘅时候咧未真系开嘅，但系瞓到半夜我醒咗，热醒 了。哎呀！ 咁我嗰阵时就开一开，真系要。 咁你应该一早就应该开咗就瞓啦。 系咩？我有。即系我瞓嘅时候，我唔觉得我需要嘛。 啊、我就通常咧，其实我都有开嘅，不过我就系头先咁大声话你， 唔 系啦，我都有开嘅。不过我开嘅时候咧，我就会都系嗰句啦，我成日校时间制嘅，我可能开咗两个钟，等个室温舒服咗啦，咁然后佢半夜佢咪自己熄，咁又可以悭电。即系我用呢、這个有啲插头咧，其实插嗰啲插苏啊。另外咧就放咗喺个嗰、那个电源位咧，佢嗰个都可以校时间制嘅，咁、 okay. 就可以帮到一啲、譬如窗口式冇本身系冇嗰个时间制嘅机器咧去到用嘅咁样。呢、个题外话，我哋讲中医啊，而家系啦，咁我哋即系肠胃要注意多啲喎，而家讲到 系啦，因为讲紧而家譬如。熱啦，咁你可能會、大家可能會有機會會飲多啲凍嘢啊，可能食多啲生凍嘢啦。咁、其實對於個腸胃嚟講，個挑戰會比較大嘅，即係容易啲。頭先講濕氣重，同、埋譬如有時有啲唔乾淨嘅食物啊，或者點樣咧，可能都會令到個腸胃會受損啦。 哇，咁咪唔可以食魚生？ 系啊，其实尽量都唔建议嘅。 系咯，因为嗰啲系小白中意，好中意食日本嘢啊。因为你话如果 个个都你唔中意， 冇你咁中意， 系咁标签我，岂有此理？ 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 我有食翻嗰啲咩芥辣啊嗰啲咁嘅嘢噶嘛，咁啊消下毒啦。 系咪啊？系咪呢期食鱼生都唔好咧？ 其实都唔系太好嘅，即系一年四季都唔好啦。其实都系啦，因为鱼生始终都系生冷冻嘢啦，属于啦。咁、但系始终喺呢一个时间，即系我哋话湿热啊，同埋转即系个天气转变比较剧烈嘅呢啲时间咧、特别是系鱼生啦、雪糕啊呢啲生冷冻嘢啦、冻饮啦、有冰噶啦，咁、其实呢啲都要小心嘅，系啦。即系我哋都好担心就系、你屙呕啊，会导致到你成个身体，譬如话唔舒服，嗰、个抵抗力又会低咗啦。咁其实呢排都嗰啲譬如感冒啊或者点样，其实都好。好犀利嘅，啲咳嗰啲都好犀利嘅。咁呢一个我哋第一步养我哋自己抵抗力，其实嗰个肠胃嗰度都好紧要咯。 明白。咁但系我又好奇啦，既然而家天气热啦，咁我哋肠胃好多时候可能都会比较上咧，湿湿热热啦，即系我咁样理解啦。咁、呢个情况嘅话，咁我唔系因为喂佢咁湿又热、咁我饮翻一啲凉少少嘅。 菊花茶啊，热米水啊， 嗱你个谂法都正路啊，即系我纯粹想谂，如果我饮啲冻嘅汽水入去，咁佢咪凉咯，咁咪降温啊嘛。 系啦，嗱头先讲嗰啲咩菊花茶、薏米水嗰啲咧，其实系 O K 嘅，系啦，少少地，系啦，尤其是薏米水添， 系唔加冰嘅。 當然不加冰啦，同埋就可能是室温少少咁樣飲就算啦，就千祈唔好雪凍。因為講緊即係薏米水嗰啲都係有健脾胃、去濕啊、少少清熱嘅功效，其實幾好嘅，係啦咁樣。嗱，反而咧汽水咧有另一個問題啦，佢凍嘅係啦，生凍嘢啦已經中咗，又係甜嘅係啦，甜嘅都容易生濕嘅，嗱咁都係唔建議。即係汽水其實本身就應該即係唔應該飲太多嘅，平時 係 咁小白飲啲熱嘅汽水。 煲姜嘅嘛，拧落煲姜嚟， 系咯，系咪啊？拧落煲姜有得， 拧落煲啦，系拧落煲姜得唔得啊？去对付呢一个肠胃嘅问题，其实 爭啲都係爭啲 、 不過我有另外一個問題啊 ，Tracy 啊，我成日咧喺夏天嘅時候，即係或者春天咧，都會聽到一啲前一啲嘅老一輩嘅人講啊，就係話煲湯水咧，就係用落呢一個冬瓜。其實冬瓜又係咪都得嘅咧？ 冬瓜嘅話，其實講真而家如果真係好濕啦，又好熱啊嗰啲咧，其實係 O K 嘅。不過你話如果一般人喺呢個時間咧，我都會建議再遲少少，即係入咗夏天之後先至煲，係啦。 盛夏嗰陣時好啲嚇， 係啦，盛夏好啲，因為嗰陣時啲暑熱比較犀利啲，又佢個人出汗比較多咧，咁到時就可以用冬瓜係一個幾好嘅食材。 係啦， 咁而家呢個天氣，我覺得就爭啲啦。 係係嗱，咁啊谷雨，我哋仲有啲咩特別身體上面嘅要注意咧？除咗腸胃之外。 除了腸胃之外就是一些衣着上啦，即是因为始终当然啦，而家熱嘅话呢，我见到好多人都已经除咗短裤啊，可能短袖啊嗰啲出街咁样㗎啦。咁但因为始终个身体其实嗰啲阳气升緊上嚟呢，我哋都唔建议话突然间譬如你去譬如吹好大风扇啊，吹好强冷气成日喺室内逗留嘅。係啦，咁衣着上譬如话你出入呢啲地方嘅时候，虽然你系好熱喺条街度着咗背心短裤嗰啲，咁都系要准备定件褛囉。係啦，因为我哋都唔想话你涉亲啊嗰啲咁样。係啦，同埋都适合呢系去户外嗰度，譬如话去即系行下啦。譬如或者去即係喺啲當然唔係正午啦，即可能係早少少嘅時間，或者晏少少時間去下山啊，或者點樣咧？其實出下汗都係一個辦法，幫手去下。 係啦，即係呢啲真係不易法門啊！出下汗啊，即係令到你嗰個嘅身體嘅排毒系統嘅排汗系統咧，發揮佢嗰個作用，咁啊將嗰啲濕啊、熱啊、毒啊，全部排走曬佢嗬。 係啊， 係啊，個人都會健康啲咯。 係啊，咁啊呢個谷雨啊，咁啊一個二十四節氣嚟嘅，咁啊大家就要聽阿 Tracy 講，多啲留意翻我哋嗰個嘅腸胃嘅問題。 嗯， 係啦，咁啊千祈唔好大意啦嚇。好，咁啊今日咧同阿 Tracy 傾住咁多先，下次我再麻煩你啦。 拜拜， 唔該曬 Tracy，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警方在深水埗拘捕十人，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警方在昨晚九点几接获途人报案，说在深水埗位置里一至三号对开，有多人手持球棒，形迹可疑，并登上两架私家车离开。警方其后在窝仔街和石硖尾街交界接获这两架私家车，在车上检获五支长大约八十厘米的球棒。经初步调查，车上十人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被捕人士都是男性，年龄介乎十三至三十一岁，其中四人仍然未成年，他们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跟进。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莱希通电话，双方就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使馆馆舍和伊朗采取报复措施后的中东局势进行详细讨论。普京在通话中表示，希望各方表现出理性克制，避免引发新一轮对抗，为整个地区带来灾难性后果。莱希指出，伊朗的行动是被迫而有限，伊朗无意让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双方强调，以巴冲突久拖未决是当前中东局势紧张的根源，并重新支持加沙立即停火，缓解人道主义困局，以及为政治外交解决危机创造条件。以色列军方证实，以军战机星期二炸死一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以军在声明中表示，以军当日出动战机空袭黎巴嫩南部亚恩巴勒地区，炸死黎巴嫩真主党指挥官巴兹。巴兹在真主党军事部门担任过多个职务，多次参与策划协调对以色列的火箭炮和反坦克导弹袭击。真主党在证实巴兹遇袭身亡时说，真主党已经向以色列北部拜特希尔勒一个基地发射赫秋莎火箭弹作为回应。 真主党当日较早时亦利用载有炸药的无人机袭击拜特希尔勒。以色列当局话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受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部分地区再高一两度，同埋酷热，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至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Ann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车多，东隧去港岛嘅车龙到油丽村，支隧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车龙系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屈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旧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德望学校车多，龙尾是去到飞鹅山道。新界区方面，青屿干线现时是有道路工程，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湾部分行车线封闭，下层的行车道是开放给车辆使用。睇翻大埔公路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咁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系去到科学园；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坑口永隆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殷济如。IDK If it's not me, then it's gotta be you. 陈零九 Insane 阿里没有好坏，对错不知黑白，我们只是渴望爱。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咦，系喎，咁即刻行楼梯走啊！记得带锁匙、手提电话同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快啲用毛巾掩住口鼻，捂低身去另一条楼梯啊！ 呢边都好大烟啊！ 咁翻到屋安全啲，好彩有带锁匙咋！ 快啲用胶纸同毛巾封住门啦，打开向街嘅窗，再坐低打999。 消防员啊，入面有冇人啊？ 消防员嚟救我哋啦！ DSE 考生在市场内必须关掉手提电话，包括响闹或定时自动重启功能，并将手机放在座椅下的当眼处。如果考试期间被发现没熄手机，考生的科目成绩会被扣分或者降级。不过每年都仲有考生违规在市场内影相或者将巴曲贴纸放上网压 like。 为了打卡而受罚实在不值得，考生如果在市场内影相、录影或录音，又或者将剩余的巴曲贴纸带走，科目成绩会被扣分。如果考生将照片或影片在网上公开，更加会被罚降级。 巴曲贴纸是为了配合网上评卷，用来辨识考生身份。考生记得在考试时间内在答题簿的指定位置贴上巴曲贴纸，以及填上考生编号。 除了答题簿的封面和内页 ，MC 答题纸和补充答题纸都要贴上巴曲贴纸。各位考生千祈唔好唔记得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齐集五星星。 你识唔识？我放工啦，我翻屋企先啦。嘅印尼文点讲啊？ 唔识、啊。你想学呢两句咁得意嘅？ 公司最近嚟咗位印尼同事，我谂住放工嘅时候咧，除咗讲拜拜之外，同佢讲两句印尼文，亲切啲啊嘛。 哦，你想学印尼文，跟佢哋学啊嘛。 Pulang dulu ya. It means I'm gonna go back home first, okay?、Yeah. 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Chinsa、Beautiful Sunday。 7:39，早晨嘉明，早晨小白， 早晨阿欧， 早晨嘉明，早晨阿欧，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各位嘅听众之余，特别同各位嘅 DSE 考生打打气，早晨早晨， 加油啊，努力！ 寻日就应该有信心啦，大部分嘅朋友仔 系啊，因为我见翻报章嘅报道咧，连所有嘅议员咧都系成功过关嘅，呢个讲紧呢个公民科嘅考试啊， 同埋话到份卷，其实普遍嚟讲都 系啦， 系啦，合乎情理喎嗰啲嘢， 咁同埋有啲问题都系。你应该要知啦，譬如大湾区以下边个唔系大湾区城市？咁、深圳、广州、肇庆同埋泉州咁样，你都知道泉州唔系啦，泉州系喺福建嗰边噶嘛，系咪？咁呢啲系你关于个中国嘅地形，你都要认识咯。老实讲， 基本嘅问题嚟嘅。如果平时有望多两眼啊，或者系留意一下少少新闻啊，认识少少国情嘅话，都应该会 OK 嘅，有信心嘅。咁、甚至乎有啲老师就话咧，应该九成。都合格 系啊 ，OK 嘅， 我都睇到呢个数字，都觉得已轻松过关。 同埋咧，我觉得大家往住呢个公民科嘅出卷方向，我觉得系好嘅，冇嗰啲咧。以上皆不是啊，似是而非啊，完全没有联想， 系 有一个 或者系 B 同 D 先至啱。 系啊，即我觉得直白啲，你考核学生识唔识啫嘛， 系啊， 直接问佢识唔识咯，就唔好入边再加一啲即系叫做叫做有少少地雷式嘅， 系啊， 阴一阴起。 以前咧都考嗰啲比较深嘅multiple choice 嗰啲选择题，佢就算一条问题入边个四个答案，其实四个答案都啱，但系佢冇以上皆是嘅。 系啊， 咁四个答案原来佢嗰个嘅巧妙位喺边咧？佢系要你答一个咧喺呢一条问题上面情景上最啱、最适切嘅一个答案，咁啊入边亦都要考埋你，即系会牵涉到譬如 grammar 啊、或者个情感嘅用力啊，嗰啲、就真系好难嘅 MC 题啦、 所以佢哋成日出卷都话拣最佳嗰个答案啊嘛， 系啦。 最佳嗰、那個，咁呢個 難啊！呢、 就 是這個係啊， 大家我哋考 A level 啊，或者會考年代過來人嘅分享啦。講真，即係我哋三個距離依家 DSE 都有一段距離，咁、所以咧就我哋只能夠喺旁邊咧不斷幫啲考生們加油， 加油 努力，俾心機。 係啦， 講開呢一個選擇題咧，我拉翻去幼稚園程度先。我近排咧有一個最佳答案，我都自己笑咗一下嘅。咁啊，話事咧都唔係選擇題嚟噶啦，直頭係填充題啊。咁就有幅圖。 有个小朋友开生日会咁样样，因为个蛋糕有蜡烛咁样样，咁佢准备吹蜡烛啦。咁、然之后嗰句文章入边嗰一句要填嘅咧，就系、是、小明生日咁先算啦吓。小明生日，妈妈替他开了一个乜乜生日会，唔系乜乜派对。 吓系系。 咁正常就 系 生日派对 啦。生日派对啦、啊 哎，我个女是有蛋糕派对，系咪错咧？又唔错得晒 喎。唔系、啊，妈咪好 creative 啊 ！Cake party， you know？ 系啊 ，it's a cake party。系咯 ，cake smash 啊， 有 啲 咁 样。 要試一 cake 而家好多 party 係有主題噶嘛，咁啱呢一個主題係蛋糕夏季汽水。 你個 女算係搭嗰個都中度創意咋，高度創意 係點咧 ？Uniform party 係 啊，全部都穿校服㗎、啊。 主題派對， 我見你有啲 uncle 同埋 auntie。成四五十岁都着啲校服，你佢哋都系参加校服派对，系啦 ，uniform party 会唔会咁咧？ 小白叔叔都着咗校服嚟啊！ 再 creative 啲嘅，做个 smile party， 系啦， 所有人都带住个微笑入去嘅， 系 哇！呢、這个真系高分啊！呢、這个 咁啊，拉翻上 TSC 嗰个程度先，就唔敢太有创意啦。如果要高分嘅， 咁计啦， 纯粹喺嗰个份卷上面咧，要有翻咁上下嘅成绩咧，即系因为答题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技巧。睇翻寻日出嘅呢一份第一次嘅文凭试当中嘅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有啲咩试题，大家参考一下先。嗱，譬如话第一题咧就问一下啦，关于系中国教育发展啊、中国综合国力嘅问题嚟嘅，包括咗十四分有啲咩咧？解释下教育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嘅重要性。咁、当中嘅评分当中咧有一分系呢一个选择题啦，有短文章式嘅三题咧，分别系三分、六分、四分咁样样嘅，咁啊应该 OK 啦。 系其实公民科有少少似通。通识科啦，老实讲，即系因为我哋当年咧考高考嘅时候 ，AS 咧都有几个 cat 嘅，咁包括系可持续发展，即系环境保育啦，或者有一科就系叫现代中国啦。咁其实我头先快立过呢个公民科出嘅题目，有少少似当年我哋考高考 AS 嘅呢一个现代中国嘅，咁都系讲翻中国啊，我哋嘅所有发展嘅嘢啊，或者政制嘅一啲嘢啊。咁你作為一個中國嘅國民，你真係需要了解嘅啲嘢，咁佢就你就係答呢啲咯。我哋嗰陣時仲要寫評論，寫文章， 寫文章㗎。今次都有少少，但係短文章啦，少少短文章。第二題都有嘅，包括咗有啲咩咧，係講下國家安全嘅重點領域係啲咩啦，資訊科技發展同埋資訊素養啦，包括咗啲咩咧 ？AI 以外嘅，講出兩個。國家安全嘅重點領域，咁除咗即係網絡上面之外，有啲乜嘢嘢咧？咁最後一題咧就係講下呢一個身份認同啦。咁包括咗係就係頭先阿歐講嘅，辨認下乜嘢叫做粵港澳大灣區嘅城市先。 係啊，就係嗰條題目咯。咁總之你揀咗泉州係唔係就啱㗎啦？係 啦，咁我又可以放心啲啦。 係咁嚟，國家安全佢有一條都容易嘅，即係譬如話就唱國歌嘅時候需要點啊？咁係咪A 個選項就係可以周圍播嘅 ，B 就可以點點點嘅。C 就 系 要肃立、认真去对待嘅，咁样要咁你好简单就系答咗一个正确嘅答案就系 C 咁样， 就一目了然啦， 系咯。 始终相比起我哋以前认识开嘅通识咧，呢一份就冇乜嘢要背嘅，讲真，即基本上，寻日好多朋友就都系攞考就 OK 嘅， 系啊，真系 common sense 咯，老实讲。 同埋你讲开国家嘅科技发展都一日千里，嗰个 direction 都系个进程好正向嘅，咁你都答唔到啲负面嘅嘢出嚟，好老实。即系你譬如我国依家四大发明高铁啊、支付系统啊，或者好多上网买嘢嗰个淘淘咁样，咁仲有一个我唔记得咗边个，咁你真系我哋基本上都应用住呢啲， 用住咗新四大发明。 我记得啦，仲有外卖嗰个程式，外卖嗰个程式，因为内地嘅外卖程式，你买汽票又得，买车票又得，跟住买成药又得，即 系 有好方便、好便捷到人民啦。 哇！但如果整多如果你再发明多一个加埋落去第几大发明嘅话，你会想发明啲咩？ 呢个我觉得系应该加嘅。 我都想知道，我都想了解究竟而家嘅学生，即系将来嘅社会栋梁，佢哋会谂紧啲咩嘅方向？ 系啦，咁呢个系真系牵涉到咧整个我哋，譬如大家新思维咧，想去边一个嘅领域发展啊？咁我觉得呢个咧就好有创意啦，可以。咁啊，谂下自己到底嗰个嘅能力可以去到边啊？加少少创意嘅话咧，系一个大方。我谂改卷嗰个睇到都会几开心。 答呢啲都幾高分嘅咧，我話全民教育航天科技啊，其實全民教育航天科技都係一個新領域嘅發展。我哋對於太空舊時細個就係Star Wars 啊、Star Trek 啊。 但系依家好似小白话斋，喂，我哋嚟紧都会有航天馆啦，系咪先？我哋香港嚟紧有机会都有载荷专员上去， 同埋你睇而家喺太空即系、就是、地球轨道上边咧、啊，最大嗰个太空站系咩啊？天宫喎、 啊，系啊， 咁所以呢啲系作为我哋市民或者新生代，你好值得认识。我哋成为阿叔、阿婶、阿婆、阿公嘅时候， 嗯， 就睇你哋噶啦， 系一代就系、 是、我哋睇佢哋头噶啦， 系咯， 去太空站嗰度做下嘢先啊， 系， 喂，佢哋可能翻工喺太空站翻工，或者喺科研中心翻工，呢、這个绝对不是梦嚟嘅。 又或者你想象下，再捞翻啲有可能唔知会唔会加分嘅事。你讲开航天嘅时候，讲下你想象下，如果我有一日可以喺太空站上面睇下日云嘅情况系点样？ 哇！ 又拉到落去时事新闻度，又拉到落去今日嘅状态。 喂，琴日嗰日云都几劲臭，好似咧即系睇紧好多。我自己 sorry 要讲，好似睇紧美剧咁样。 系啊，好靓啊，好啦，日文真系好靓。 系我记得睇过一部戏咧，叫《穹顶之下》，咁系阿史提芬京嘅作品，系美剧嚟噶，恐怖片啦，当然，惊律大师史提芬京嘅作品啊，系咪先？咁咧，佢就讲咧个罩咧笠住嗰个城市，跟住我琴日超惊啊！一睇到呢个咧， 你以 为？ 俾人笠住咗，我哋香港 系啊，走唔到出去啦。即系个故事发生就突然间有一个大嘅罩罩住咗一个城镇，跟住咧嗰啲国援队咧好想拯救镇入边嘅人，但系镇入边嘅人咧就出唔到去咁样啦。咁入边又有粮食嘅问题啦，又有互相猜忌嘅嘢啦，资源嘅掠夺啦，喺个罩入边发生咁样。不过个结局烂尾嘅，系个头即系个头好睇啊！惊律大师史蒂芬京嘅作品。 咁啊，寻日就唔使。惊啦！寻日大家望上天嘅时候，其实都唔系第一次啦。原来上礼拜三同埋前日都有噶。 系啊，耐唔耐？其实香港入云都会有一次嘅。系啊， 好似特别大咁啊，嗰、那个圆圈系嘛？ 系真系特别大啊！我自己其实入云我都唔止见一次。 哦，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阵时咁，当然啦，就系都系呼吁嗰句，就唔好直望望咁耐啦。你望到一眼或者听到有人话有嘅时候，你先望眼或者透过手机睇。 系 啦，透过手机睇一路睇一路 睇人哋啲 post 我都好中意睇人哋嗰啲。我话自己。诶，冇时间上去望下呢一个天空，但系热到晕咗就热 到晕啦！呢排啲天气，户外工作朋友注意补水 啊！咁啊，考生们都系啦，即系饮适量嘅水，饮太多唔好，成举手去厕所，又搞到你做卷嘅咁。 不过我谂今日去市场考试嘅朋友仔都应该好识得管理自己健康嘅，因为今日考啲咩咧？就系健康管理与社会关怀嘅一二卷啊！努力啊！ 呢个真系完全唔识啊！ 我都想到个 syllabus 读一读嘅呢个， 系啊，我都想读下， 系咯， 侄仔侄女同我哋分享下啦。 Qu'est-ce que je vais te nommer? Je vais te nommer l'amour tendre. Wait till turn my love on. Wait till, wait till, wait till turn my love on. I'm not you throw, I'm a roller coaster ride, baby jump on. Come on, come on, cause baby if you can't tell, you're what I wanna love on.To be some sort of mathematical equation. Slip off your jeans, slide in the sheets, screaming yes in quotations. Clock in, baby, get to work. Night shift, but with all the perks. Time stamping when you fell in love. Time can't mess with us. If you think about falling, got you cool like commas. I deserve an applause for keeping you up late till you can't see straight. Just wait till turn my love on. Wait till, wait till, wait till turn my love on. I'm no cheap girl, I'm a roller coaster ride, baby, jump on. Come on, come on, cause baby if you can't tell, you're what I wanna love on. Wait till turn my love on. Wait till, wait till, wait till turn my love on. You'll get your thrill, just promise you'll be patient with the outcome.Conversing over this steak tartare when we could be somewhere other than here making out in the back of a car or in the back of a bar or we can make a memoir yeah on the back wall of the last stall in the bathroom at the bazaar Ooh, if you think about falling got you cool like comments Ooh, I deserve an applause forKeeping you up late till you can't see straight, just wait, wait till turn my love on. Wait till, wait till, wait till turn my love on. 是 Selena Gomez。 晨光第一线 Vicky。 诶，天气又开始热啦，又系时候可以咧去沙滩玩下啦。我咧其实就已经今年啊吓热咗之后咧，我都已经去咗第二次啦。 哇， 即系开心嘅去沙滩海滩玩。你哋中唔中意去海滩玩嘅？ 中意，我好中意晒太阳啊，系啊。 游唔游水噶？ 唔游乜滞嘅。我依家发掘咗小白屋企旁边个沙滩，我觉得几好啊。 系咩？ 系啊，同埋佢可以校咗个时间制，因为咧一到超越咗两个钟，佢个停车场就会好贵噶啦。咁所以 累進式噶嘛， 系啊，所以咧， 系噶， 你搞笑， 你曬個零鐘咧，你好走啦，系啊，如果唔係收你成嚿水噶， 越嚟越貴噶，系啊，系啊， 去揾小白咯。 咁又我個沙灘同佢屋企又有啲距離嘅喎、 哦。 我屋企行去沙灘大概，如果慢慢行，我諗十分鐘都到㗎啦。 咁係嘅， 好近嘅咋，係啊。 咁我唔好成身曬走入你屋企啊，搞到你咁都唔係。不如我約你喺沙灘， 係啦，約你喺沙灘見， 約你喺沙灘見好好啦。 喂，幫我睇兩個仔喎，咁帶埋兩個仔去。 我同你，我驚睇第二啲嘢喎。你兩個仔自己放自己喎，放逐自己喎，開心嘅咁啊。嘉明特別啦，啲小朋友即係都會曬太陽啊，係 咪佢哋都好中意去海灘㗎？ 好中意堆沙咯，砌城堡啊，挖沙洞啊嗰啲咯。咁、啊、上年就好寫意嘅，去沙灘嘅時候睇住嗰兩個大嘅喺度玩沙。今年就有啲忙啦、嗯，因為要睇住細嗰個唔好食沙。 哦，係係、哦哦，我兩個仔最近如果玩沙嘅話咧，最中意係咩？將個埋咗落去。 将你埋落去 系啊，掘个窿之后，爸爸你跳落去啦，我哋埋咗你啊！ 唔知 B B 埋 B B 落去会唔会喊咧？喐唔到嘛？ 佢唔会俾你埋得到噶，好快啊！佢而家 唔中意即刻走啊，系咪？ 咁就走噶啦。 其实咧，而家咧都有好多。年輕人都好中意玩水上活動添啊！即係無論喺香港，其實都有浮潛啦，甚至係有好多唔同嘅直立板啊！大家都好似多咗，特別係疫情之後咧，去嚮往多咗喺海灘上面嘅活動添。咁、而收費咧，由以前可能好貴啊，玩一次，而家因為普及化咗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選擇，亦都平咗好多。咁但係啱啱你都有講啊，就係咧，其實呢個世界好多天文嘅現象係咪、都好值得大家咧去觀賞嘅。喺海灘上面咧去玩之前咧，除咗去留意下个天气变化，原来都有好多嘢咧，系值得大家去留意嘅、哦。即系除咗个天气有冇落雨啊、大唔大风之外，原来海面上面有啲嘢都要留意下。小白又知唔知咧？有冇啲咩要留意咧？ 海面上面。鲨鱼系 啦、 啊，所以我只系会去有救生员嘅泳滩。系啊，我好惊鲨鱼噶，我人生入面其中最惊就 系 鲨鱼。 即食晒佢啲 friend 啊，所以 我冇食。 唔系啊，佢就系话咧，因为佢惊鲨鱼，所以佢唔系好中意去海滩。 佢惊佢哋报复啊嘛。 系好惊，因为都系嗰个细个睇咩930嗰个档嘅嘢嘅时候咧，佢成日播大白鲨， 系啊， 嗰啲咁嘅声咧又惊，系啦，咁嗰派又走去游水，哇！诶，惊到而家，你谂下， 旧时咧，90年代尾啦，以至咧2000年头嗰啲时间咧，成日都听到咧喺银线湾嗰度有大白鲨， 系、啊， 即系唔系大白鲨，有鲨鱼啦，有鲨鱼啦，即系我哋啲香港人唔识分咧，成日都话大白鲨、大白鲨嗰个大白鲨唔同种嘅，咁但系总之有鲨鱼咁样，跟住、有啲泳客咧，跟住啲最记得啲电视台嗰啲记者就话：哎呀，有个着住泳裤嘅肥叔。叔咧就话：喂，好似话已经有鲨鱼鳍喺度咯，你做咩仲落水啊？跟住嗰个肥叔叔话就会话唔惊啊，鲨鱼都唔咬我啦咁样。我好记得呢一段报道 原因，唔咬佢。 我好记得呢一件事，好记得深深。 因为佢冇受伤啊，可能佢 唔系。首先嗰个肥叔叔几核突吓，我唔知点解。如果依家做 咁深刻啊， 到而家系啦，所以依家做嗰啲揸扒啊，嗰啲访问即系我哋出去嘅新闻用语啦，即系你攞住个麦搏麦咁样出去，你通常都揾啲靓仔靓女噶嘛，系咪先？即系阿 Vicky， 你出去做街坊都揾啲靓仔靓女啦，系嘛？ 唔同年纪都会嘅，但系咧。佢哋都有啲指示，揾翻啲年輕啲啦。 但係港台難啲嘅，太小報唔得嘅，係啊，太小報唔得嘅，即係盡量著樽領衫，但係年輕嘅咁樣係咪？ 咪背心都得， 背心都得， 唔 好低胸，唔好低胸。 咁如果喺海灘？ 比较难揾， 甩翻条毛巾先咯，咁样 你甩翻条毛巾， 你同佢讲话，唉，唔好意思啊，小姐，因为咧，我哋 check 到嘅问题，可唔可以甩翻条毛巾？ 我知啦， 或者影佢背脊咯。 你唯一可以讲咪就系被埋咗嘅小白， 系 得翻个头喺度嗰啲咧。 我下次掘定个窿等你。 先生，你惊唔惊有鲨鱼？ 讲下笑啫。 喺个沙入边咧，同你讲我唔惊。 Okay, 好保守，好保密啦，呢个系咪喺沙入边？系咪？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我睇啲开放啲，我少睇啲保守啊。保守嗰啲交俾你睇，保守嗰啲交俾你看。 嗱，啱啱有讲就除咗咧，即系留意一下究竟有冇鲨鱼鳍之外咧，原来海面上面咧有一啲嘅波浪纹啊，即系海浪啊，都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嘅。喺香港系少见啲嘅，原来有一种咧，波浪咧叫做正方形嘅波浪，系咩嚟嘅咧？其实系格仔型啦，我有相俾大家睇嘅。 格仔 系啦，佢咧会呈现好似格仔纹咁样，你就幻想好似一副棋咁样。 哦，好靓，好靓， 好靓系咪啊？ 吓，格仔嚟噶？ 系啊，你睇下啦，第二张， 即系交叉交叉咁样。 系啦系啦，好似一副棋啊、 哦！第二张就似啲 一副棋咁样。咁、哦、其实系点样嘅咧？原来咧，即系啱啱阿奥德又讲，哇，好靓、啊，会唔会去打下卡啊，影下相咁样咧？但系原来咧，当喺海面上面有呢一种嘅正方形嘅波浪纹咧。即係格仔紋咧，就要注意啦，因為其實海浪咧係風吹起， 有啲漁網浮咗喺個面嗰度， 你嚇親 嗰啲 係，咁咪格仔咯， 成個打一彈起咗，唔係啊，因為咧嗰啲網好細格嘅啫嘛，呢啲好大格嘅，咁究竟係咩嚟嘅咧？海浪咧係風形成嘅，咁正方形嘅波浪原來係由兩種唔同方向嘅海嗰啲海浪撞擊而成嘅，佢係有一個好強大嘅破壞力嘅，咁、所以咧係有極端天氣之前。在一些沿海岸那里就会有这些波浪纹、所以大家去海滩除了是留意天气有没有落雨之外、如果你去到海滩真的发现有这种波浪纹好靓喎，系好靓，但系都要小心留意， 就唔好落水啦， 唔好落水啦，系、啦，其实亚洲太空总署咧都有讲啦，虽然系罕见呢一个现象，但系咧都会喺一啲海岸地区会发生，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小心啲，去海玩嘅时候就系想开心啊嘛，咁、就千祈唔好落极身悲啦，咁所以大家咧就要认识一下呢一个格仔波浪啦。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晨八点十分嘅时间啊，今日继续请嚟我哋嘉宾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咧，同我一齐跟进一下啦。咁除咗港股嘅情况咧，先睇就系啦，报章嘅头版都系啦。中国首季嘅 GDP 咧增长咗 5.3% 啦。咁啊，但系咧，报章都形容咧复苏咧系有少少失衡嘅。咁点解咧？咁因为即系睇到 GDP 入边都少少经济指数有国内生产总值啦、工业生产总值啦、固投啦、咁啊零售销售啦、咁啊全国城镇嘅呢个调查失业率。呢啲环环嘅数据咧，加埋一齐去统整去睇嘅呢啲数据都系好啦。咁啊 ，GDP 增长 5.3%， 但系琴日咧股市就应声下跌啦。咁都真系好似争少少。咁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第一季嘅 GDP 先好嘛？唔该。 好啊，咁啊就系头先提到啦吓，即系内地方面咧，今年第一季 GDP 咧增长 5.3% 嘅。咁其實就高過市呢個係即係預期，同埋高過咧就係政府方面咧今年個增長5% 嘅目標啦。咁就不過咧就睇到一啲情況，就話咧其實嗰個係工業生產同埋嗰個係消費方面咧 嗰、那個疲弱嘅情況方面咧，都係似乎係持續緊嘅。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即使個數字大數字方面咧出咗嚟，好似比預期係理想啦。咁但係你見到咧，就係、是內地股市啦，同埋呢個人民幣匯價方面咧，都係下跌嘅。咁依、個情況方面咧，就係、是、反映翻就係、是內地經濟嗰個增長動力咧，就似乎咧就大家嗰、那個睇到嘅情況咧，就唔係咁樂觀啊。咁所以變咗咧，就其實係你頭先提到一少少失衡嘅情況出現咧，大家都會擔心。 嗯，咁我再睇埋啦，個失業率咧雖然有所回落啊，咁但係咧我估國家方面都有少繼續係憂心忡忡，究竟啊畢業生究竟會唔會就業咧？會唔會好似即係過往嗰一兩季度咁樣，都真係有少少擔心，就係啲畢業生可能就我唔做嘢字啦，咁啊比較用一種so called叫躺平式咁去生活咁樣，其實對個 GDP 都影響幾大，因為你知道中國咁多人口嘅一個經濟體啦，就如果咁樣就唔係好掂咧。睇翻內地媒體報道咧，今年應屆嘅高考畢業生咧就超過咧1170万嘅，再創新高啊嚇！咁啊有內地媒體認為咧，未來咧需要咧解決呢個結構性嘅錯配問題，推高呢個質量就業啦，又指年輕人不願意去做藍領工作啊咁樣，咁啊呢個都係比較難搞啲嘅咁。南岭又如果年轻人做，咁边个去做咧？咁呢个都比较喺个 structure 嗰度难搞啲。你点分析？你点睇嘅 ，Candy 吓？ 嗱，呢个数字咧都值得系有啲即系商榷嘅。嗱，当然咧就睇翻即系大家会担心咧，就系话呢个年轻人嘅失业率方面咧系偏高嘅。咁但系而家咧，其实嗰个系内地方面咧嗰、那个系。勞動市場的結構呢都是有幾大的轉變下的，那就不是好像過往那樣，我還是停留在世界工廠時代的話，那可能很多畢業生方面都會好像剛才講了，會做一些製造業工人，那現在呢你看到其實大家的教育水平提升了，還有那個服務業那個是盛行呢，就比起之前呢就是 大有不同的，那所以很多可能新畢業生方面呢佢未必去正規地咧去一個工廠或者一個係公司裏面做，咁而家內地最流行係咩呢？係做呢個網紅啊嘛，就呢個你睇翻哇，小紅書咧有幾哇成千上萬嘅啲人網紅喺度，即係每日都係喺好積極地咧就 post 緊自己嘅嘢出嚟噶嘛。咁當然佢唔會好就係純粹好無聊地分享自己嘅嘢啦。咁其實佢當中嗰個好大程度上方面咧都係做一啲電商嘅活動啦，產生一啲係商機啦。同埋你見到好多嗰啲係淘寶上面嗰啲客服啊，或者係啲所謂店小二啊，或者係嗰啲係即係叫做係分銷商咁樣啦。咁其實佢哋咧都係不斷好積極咧，就係做嗰啲係銷售。但係咧，佢唔會有一間公司聘請佢噶嘛，佢唔會係入於咧就係一個就業人口裏面噶嘛。咁所以你話嗰個數字方面咧，係咪完全反映曬成個 picture 咧？又未必係。咁但係當然。都是有一個問題大家要注意的，就始終呢就是內地個經濟轉型的情況之下呢，就會產生剛才你提到的問題啦，就是話可能製造業嗰、那個人行嗰、那個工種上面呢就唔夠工人去滿足，但係調返轉呢就是一啲白領嘅一啲係即係中端嘅即係職位方面呢又未能夠呢就係、是可以吸納曬所有嘅畢業生，所以國家點解要維持返經濟增長咧，係最少都要有5%或以上咧。其實依個咧就係我嚟創造翻一足夠嘅職位，因為當你個 GDP 方面咧，如果太低嘅，你冇一個能力去創造新增職位嘅話咧，吸納唔到啲新畢業生嘅話咧，其實就會產生好大嘅社會不安嘅問題啦。 嗯，非常認同 Candy 嘅觀點啊。咁但係嗱，冇到五就正啦。但係都睇翻頭先，你都有提及到個零售銷售咧，就差過預期啊嚇。咁啊，實際增長咧4.7%。嗱呢個咧，我又想同 Candy傾下嗱，過往嗰段時間我哋都有翻去灣區嗰度即係食賣玩啊，估好多香港人都有做呢一件事。明明睇到哇，深圳啲商場唔係食個酸菜魚都排隊排得好緊要啊咁樣，跟住話食嗰啲潮汕牛肉火鍋煲，話又係等好耐位，跟住買嘢又係啊間間鋪頭都係人流係好充裕嘅，消費嘅人亦都係多嘅咁樣，咁好啦。在这样的前设底下，为什么零售销售都会有差过预期，有少少拗头啫？纯粹这个数据，咁啊交俾 Candy 讲埋，唔该。 这个我想就其实都是反映翻我哋之前一路都由去年讲到而家啦，就是那个消费降级的问题啦。即系虽然咧个消费咧就系、是、嗰、那个总体嘅人数可能系会多咗。 或者是由之前疫症恢复过来，但是个消费质量啊，即是个质素方面呢，可能就会被之前是降低咗啦，即是原本啊，你可能会是食一餐fine dining 嘅，可能讲紧会个头是1500嘅。咁但係而家你都繼續係消費，不過咧消費降級情況之下咧，啊你唔好啦，去九毛九或者去呢個係海底撈打個邊爐算啦，每個頭可能就變咗500蚊噶咯。咁所以如果你銀碼計嘅時間嘅話咧，你就可能咧就會係個增長就會放慢噶。咁呢個就係反映翻嗰個內地而家現實嘅情況咯。所以點解一啲係消費行業上邊咧增長得最勁係咩咧？就反而唔係嗰啲好賣到最高。高多端嗰啲商場，反而調翻轉，我哋講緊係咩啊？山姆啊，或者講緊呢個係 超市啊嗰啲嘢啦， 呢啲咪 OK 咯？因為呢啲係一啲比較係即係貼地啲嘅消費啊嘛。 嗯，咁啊嗱，頭先聽你都有講啦，話有啲大型嘅消費咧，大家就減省咗啲啦，再加上就係即係娛樂都爭啲。咁琴日睇翻港股跌得最多嗰兩個板塊都係無獨有偶係呢兩個。咁當然啦，即係電能車跌就好多因素影響，一陣再等 Kenny 去分析啦。譬如琴日你睇到蔚來都跌咗10.2%，咁小鵬跌5.6%，領跑跌5.5%。咁豪賭股方面，哇，全部都跌超過5%以上喎。咁譬如金沙中國啊，以至澳博啊等等，全部都跌超過5%。咁港股琴日跌351點啊，最慘係乜咧？就係跌嘅股份咧好全面啊，即係超過900多隻以上嘅股份都係下跌咧。咁啊，港股四連跌啦，失守50天線咁樣。Kenny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港股未來嘅走向有機會係點咧？ 咁當然就係依個港股份方面咧，就係其實依日都弱嘅，咁但係啦。是咪淨係港股單係去弱咧？咁又其實唔係，因為睇翻道指方面咧，都連跌咗係5-6日啦。咁啊，最主要都係受到依個係地緣政治啦、外圍嗰個因素所影響啦。咁所以變咗就係今次港股調整或者跌嘅話咧，又未必係佢自己特別係弱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就似乎咧，就每一次去到晚七樓上嘅話咧，都係冇乜力上嘅。咁所以我覺得暫時你當係一個區間上落先咯。 嗯，咁快速跟進埋咧嗰個電能車股份啦，咁見到美股嗰度啦，特斯拉啦，咁股價咧都跌得幾多嚇，跌4%到咁樣，咁點解咧？咁啊，盛傳佢哋都裁員啦，咁與此同時就係、是通常呢一類嘅電動車龍頭，包括特斯拉啦，同埋咧比亞迪咧，其實都幾影響整個電能車嘅板塊嘅。正所謂即係一有事咧，就全個板塊一齊跌嘅。你點睇咧？未來呢個電能車嘅板塊 ，Kenny？ 同埋另外有咩嘅？除咗呢個消息之外咧，琴日都有傳到就係話有中國銀行方面咧，就係話暫某個省啊，就暫停咧，就一啲係電動車嘅新車嘅貸款業務嘛，就包括咧就係極客啦、理想啦，同埋呢個蔚來啊啲藍圖咁樣。咁依、這個都係嗱而家就未經證實係唔係嘅，咁、但係咧就係、是會唔多唔少有影響，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就係、是內地又好啦，或全世界都好啦，推動新車銷售嘅話咧，其中一個好重要手段咧就係、是、貸款啊嘛，即係汽車卡發咧啫嘛。咁呢、這個如果你話喂我其實下下都要即係真金白銀俾曬所有錢去買嘅車嘅話咧，咁、當然有困難噶嘛呢件事。咁所以如果真係話銀行方面咧減少個信貸批嘅話咧，咁其實係對銷售係會有影響嘅。 呢、這個都幾估唔到喎。當哪邊商即係國家都係增加呢個電能車補貼或者維持電能車補貼啦，但係竟然有即係都去到市傳係中行啊咁啊，即係停止批一啲車貸就係、是、都係啲內地電動車生產商嚟嘅，譬如理想啊、蔚來啊，咁極客就直情即係可能同。吉利有啲關聯度咯，咁都停，我以為停外資添，即係如果你話哇，可能停翻頭先我講嘅，可能美資嘅一啲車廠或者德國同中國合營嘅一啲車廠，咁都理順到件事，呢、這個有少少拗頭，不過消息就未經證實啦，到目前為止，你點睇咧 ，Kenny 嚇？ 嗱，我覺得如果係真嘅，可能係有一樣嘢都會係出現一情況，就係話咧，啲銀行嗱，其實你車貸款其實我擔保品就有部車啦。咁即係如果萬一假設你唔還嘅話咧，咁銀行就拖咗你部車去賣啊嘛。但係如果你諗下，你嗰部車係個價錢不斷咁跌啦，本身車已經係折舊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睇翻啲國產品牌嘅電動車咧，越賣越平，越賣越平嘅話咧。 咁原本你汽車貸款咧就最少都三年啦，即係最長可能去到五六年咁樣啦嚇。咁喺三年至五年之間咧，原來個價錢嘅變化可以好大嘅喎。咁你就可能令到咧，會唔會話銀行擔心咧？就嗰啲係貸款人咧，就有個誘因唔還錢，俾你拖走我部車啦。 係，因為還掂到 depreciation 啊，即係還掂到折舊到，哇得翻原先借30万，依家得翻3万蚊，我你攞去啦咁樣係咪？ 係啊，咁你個風險相對嚟講就會大咗，即係咁銀行都係要計風險同回報嗰個比率噶嘛，咁所以變咗你當個擔保品價值跌嘅時間嘅話咧，咁佢覺得變相個風險就會上升咗噶啦。 好啊，嗱又長知識啊，今個早晨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盛興啊，幫你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個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都冇嘅， 係主持人都冇嘅。咁下個禮拜再同 Kenny 傾偈，多謝你，拜拜。 说话时间烂，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你明白我压的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哦，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 听过有 Super Moments 嘅《我的形状》，《圣火的形状》究竟又系点咧？嗱，讲紧就系巴黎奥运啊嘅火种采集仪式咧，咁啊已经系呢个希腊嘅希腊 圣地啊，简直系 古奥林匹克嘅遗址啊嘅呢个竞技场啊嘅赫拉神庙嗰度举行咗啦，咁啊希腊嘅总统啦就联同奥组委啦嘅主席啦等等咧就睇住呢个采集仪式啊，哇原来入边都系 acting 嚟 嘅，系啊系啊，因为第一位攞住呢一个圣火做仪式嘅咧，其实系一位女演员嚟嘅，都系希腊当地一位著名嘅女演员啦 ，Mary Mina 啦，咁做完呢个仪式之后咧，咁其实呢一个嘅火就会喺翻希腊当地咧燃点11天嘅，咁跟住咧，但系去到4月26号咧就会有呢一个交接嘅仪式，就会交到去嚟紧嘅主办国即系法国嘅朋友手上啦，咁仲要喺呢一个希腊当中咧都绕场11日，都几长嘅呢一个路程，系要有呢一个接力嘅一个赛程啦吓，系玩到5000公里， 系啊， 然之后先至会飞佢过去法国嘅， 系啊，几得意我睇翻咧阿 Mina 咧呢一个点燃巴黎奥运第一棒火炬手啦，跟住咧就会交俾啊吓呢个咧诶东京奥运嘅男子赛艇金牌得主嘅， 系， 跟住再俾边个咧？就係咧，俾呢個希臘嘅運動員啊，司徒斯科斯咧嘅手入邊嘅火炬，並且象徵和平嘅呢個橄欖枝啦，咁樣跟住咧就差唔多傳下傳下咧，運下運下咧，跟住就到5月8号，即係下個月。8号就会抵达法国嘅马赛嗰度啦， 系啦，哇，先至到马赛啫，仲要绕场法国好多嘅地方咧，一路去到成7月26号啊，先至会去到嚟紧喺巴黎嘅奥运圣地。 会落大雨熄咗啊？点搞咧？ 唔熄噶， 唔会嘅咩？ 唔熄噶， 唔熄噶。 话说佢当年咧，京澳嗰一年嚟过香港嘅时候咧，嘉明都有份做过其中一个台上面嘅司仪啦， 好，咁请你讲下个点滴出嚟啦。 圣火系唔会熄噶， 系， 总之佢有方法保持住呢一支圣火咧系长点嘅。咁同埋咧，当你呢一个火炬接火炬嘅时候咧，佢都有办法系训练过各位嘅接力嘅人员咧， 都系会整熄佢， 确保两支都系同时点燃，然之后你先至可以跑离开噶。 呢五秒就交俾我讲啦，就等于我哋做广播嘅火一样都系。唔会熄噶，唔会熄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在深水埗拘捕10人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警方在昨晚9点几接获途人报案，说在深水埗位置里1至3号对开有多人手持球棒，形迹可疑，并登上2架私家车离开。警方其后在窝仔街和石硖尾街交界接获这2架私家车，在车上检获5支长大约80厘米的球棒。经初步调查，车上10人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被捕人士都是男性，年龄介乎13至31岁，其中4人仍未成年，他们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跟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早将启程前往杭州和苏州访问，期间探访多间从事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创科企业，并同当地的企业代表和港人会面。另外亦会分别同两市的领导会面，探讨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加速推进高质量发展。在杭州期间，陈茂波将出席一个研讨会，并发表主题演讲，向当地和长三角一带的企业东主和高层管理人员介绍香港可以怎样助力内地企业发展国际业务，尤其作為其國際業務總部和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 美国财长耶伦表示，中国对先进清洁能源产品制造业的大规模投资已经导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令美国工人和企业面临风险，需要加以缓解。耶伦星期二在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向传媒表示，当中国企业继续获得支持时，电动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商品的过度生产可能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倒闭，因此这个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这样会导致风险，并对美国工人和企业不公平，美方正寻求缓解这些风险。耶伦同日亦召开了美中金融和经济两个工作小组第四次会议，讨论工业产能过剩等问题。耶伦在会谈前表示，他期待在共同目标上推进和中国的合作，并消除误解。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文就说，中美早前会谈是坦诚和具建设性，并表示希望双方继续深化交流。日经平均指数报38,222点，跌246点，是跌了26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0.99美元，卖出2381.4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部分地区再高一两度，同埋酷热，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至到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32，日元154.66，瑞士法郎0.913，加元1.383，人民币7.239，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带交通咧都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啦。咁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方向就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喺马场对出。另外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刘德华。登场 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 杨千嬅未满 君走散怒海有下一方。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旧情人难分，前尘事难解。为救病危的亲生骨肉，离异夫妻再次卷入命运的漩涡。秦浩、任素汐，风雨同舟。国剧830，亲爱的小孩。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星期三的我都做得到，就是留意一下你平时吃东西的时候那些食物标签，你们多不多留意呢？ 少啊，这个少。 最多真的都是留意食物标签下低的那些价钱牌。 是不是扮减价？ 是啦，没错。 是不是骗我说买一送一？ 掩人 掩眼法。但其实double了一个价钱。 没错啦， 真的少，真的少。 我自己呢，自己吃那些下都少，但是我留意我狗吃那些东西就多啦。 咁又系即系照顾嘛，即系等于，譬如我爸爸有糖尿病，咁我有阵时都及下佢食啲饼干，嗰个含糖量几多，嗰个 sugar 嗰嚿嘢系几多？喂， 我都系，我都同 Vicky 一样。如果我买狗仔嘅食物咧，因为原来狗嗰啲零食或者狗嗰啲骨头定系咩咧，佢有好多古灵精怪肉喺度 嘅， 咩鹿啊马啊呢啲， 系啊， 好多噶，所以我会望一望噶。 系，所以即系我哋叫好人好者又少啲睇，反而你话睇住啲照顾者，即系特别系只毛孩啦，或者小孩啦，或者 高血压人士啊， 系啦，长者咯，就可能会帮佢睇下啲食物标签嘅嘢咯。 冇错，其实食物标签入边咧，其实包含咗啲咩咧？有啲食物嘅成分啦，列出咗嗰个配表，即系嗰个配料表啊，即系有啲乜嘢食物喺入边嘅，即系譬如啲配料啊，啲乜嘢喺入边嘅咧，或者食物嘅一啲嘅致敏物啊，或者添加剂啊、保质期等等，甚至咧系我哋可以存放喺边度咧？存放到几耐咧？咁呢啲都系值得大家咧去留意。应该话咧就系自己食落肚嘅嘢都要注意一下，帮自己摆一个关啊。咁其实帮自己去做一个均衡饮食，其实而家越嚟越多人咧，其实都会留意呢个食物标签嘅。 哦， 特别系一啲做 gym 嘅人士啊，可能系一啲正在要减肥中嘅人士啊，佢哋都会留意一下啊，究竟当中嘅糖啊，甚至系啲脂肪嘅比例啊，系点样？咁我觉得其实留意多啲咧系好事嚟噶，因为其实我哋平时真系少啲留意啊。 系，同埋再加上就系通常你睇翻嘅时候都系睇翻消委会嘅一啲报告啦，即系近排消委会有调查啲啤酒啊，又调查啲价格嘅唔同啦。我记得咧之前咧有两三篇报道啦，即系早几期啊，佢嗰个乜乜月刊嗰度咧都有讲话啲即溶咖啡啊嘛。咁啊每一日我都有饮即溶咖啡。嗰陣時盛傳過咧，話有啲即溶咖啡入邊咧，其實就唔係純咖啡嚟嘅，有啲古怪嘅昆蟲蛋白質喺入邊咯。係啊，因為喺個過程入邊咧，我估呢啲即係叫做粗製濫造嘅即溶咖啡嘅咖啡豆咧，一磨完之後咧，其實入邊咧可能有啲蟲蟲喺入邊。跟住咧就佢就直情成盎入边，咁其实你饮咗唔觉，因为佢已经磨成粉末啦嘛，咁就话有呢啲嘢喺入边咯，咁所以我都好多谢化验嘅朋友帮我去揾到，咁我而家就喺坊间揾咗两三种就比较少啲呢啲古怪蛋白質嘅嘢咯，你明唔明啊？比較少啲，即係兩三款都 係。飲完自己個感覺都有啲怪怪地。知道咗個結果之後， 但你又唔好以為話啊，某啲國家出產嘅一定係特別好喎，咁。 佢哋都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嘅，咁、嗯、所以即係大家真係要貨比三家咯，即係好驚啊！所以 Vicky 講啦，即係多啲睇呢啲咁嘅叫健康食物標籤好少少喎。 係，其實都要將佢變成一個習慣，因為我哋以前買嘢其實都真係唔會睇噶嘛。咁、 啊、 但係當你留意咗嘅時候，發現咗之後咧，原來令到自己咧即係對比一下，究竟同類型嘅朱古力又好，或者即食麵又好，你都可以留意多啲入邊嘅成分，其實對自己嘅身體健康又好。 啱啊，特別啊！嘉明啊，小白，你哋有小朋友咧，有時即系我哋就话比较。 你知道我买午餐肉咧、嗯，我都会呢、這个真系有睇，特登睇翻个营养成分标签，即 系 最少钠含量嗰、那个 系 啦。 即系你哋好惊啲细路仔个吸收个钠含量多啊？系咪真 系？ 系啊， 钠即系盐啦， 系啊，系盐 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啊， 有反式脂肪咯。 系啦，因为佢即系好多报告都话，如果佢哋食得太多呢一类型嘅营养嘅话咧，佢哋会影响佢哋个情绪，即系影响佢哋嘅表现。咁到头嚟系点咧？我自己嘥少少时间一两分钟喺度睇嘅话咧，换嚟嘅系佢平静嘅情绪，我觉得好值得。绝 对系。尤其是系糖啦，因为个小朋友食完糖之后咧， 癫咗， 都真系太开心啦。 系啊， 虽然我呢个时间我又要冲出嚟啦吓，冲出嚟。诶、哎，我哋细个咪系食餐蛋饭，日日食，你又唔见我而家情绪唔稳定。 所以而家我对住我阿妈嘅时候咧，respect，respect。 真系。 最近天气开始热啦，咁啊喺中午嘅时间，如果大家仲要户外工作嘅话咧，都会辛苦少少。记住咧就系多啲补水咯。香港你想消暑嘅，可以去下商场、溜冰场或者你办公室本身都有冷气。但系百几年前嘅香港，原来最凉嘅地方系咪真系雪厂街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雪厂街以前的而且确有一座嘅冰库，当其时华人习惯咧就叫佢做雪厂，所以雪厂街个名咧就系咁嚟噶啦。吓，睇翻香港开埠初期，香港不停爆发大大小小嘅瘟疫，当其时好多住香港嘅英国士兵都病咗，有发过烧嘅你都会知道，攞个冰袋敷下真系会舒服啲嘅。加上西医嘅药物需要冰块去到做保温，咁啊，所以香港对冰块嘅需求亦都越嚟越大啦。不过当其时好少嘅船只会运载冰块去到远东嘅，就算系有，大部分都喺印度被当地嘅军医已经征用晒啦。面对住越嚟越多士兵病死，咁所以香港政府越嚟越担心寻找冰块。好彩喺1843年有两艘由美国公司拥有嘅客轮上边存有冰块，咁啊政府嘅快快手买咗佢啦，发现呢啲冰块生意原来系有利可图嘅，于是乎咧就决定喺香港自己兴建冰库啦。既然有人愿意生产冰块，政府梗系开心啦，更加免费批出咧就皇后大道近山边嘅一块地，俾呢一间嘅公司兴建冰库，以换取廉价就向医院提供冰块噶。喺1845年呢间公司终于咧就兴建咗冰库，并且正式运作啦。冰库邻近海边同埋医院，方便运送冰块，加上唔少外国人嘅家庭酒吧对冰块嘅需求亦都好大，所以每一日可以咧就系买出700磅嘅冰噶。每一磅卖5仙，利润啊都可以话相当之肥仔噶。 不过去到后期有另外一些公司，例如是香港制冰公司，也都在铜锣湾开了分厂，售价更加可以减到3000添。这个价钱他们很容易就拿到政府的合约了。后来将业务扩展去到肉类冷冻，甚至乎也都跟原有的冰块厂去到合并。去到1880年，香港已经没有天然的冰，而是人造的冰去到卖了。雪厂大战促进了香港牛奶业的发展，因为牛奶工厂是需要有不同的温度去到保鲜，所以去到20世纪初的时间，两间冰厂其实也都收归于专门制造牛奶公司的旗下。 嘉明，够钟上堂了，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 Miss May， 早晨 ，Hello， 我哋上一集咧有讲过一个好有趣嘅话题啦，就同大家咧啲言语嘅发展有关啦。 系， 原来食奶嘴啦、啜手指啦，都可能会好影响嘅，唔系净系靓定系唔靓咁简单嘅。咁、我哋今集讲紧呢个话题咧，我相信有好多嘅家长朋友咧，梗会有啲比较皱眉头啊，又或者系猛疹嘅时刻嘅，尤其是系几时咧？农历新年嘅时候。 快啲同人拜年啦、唔讲嘢嘅你。 或者最惊一出 lift 见到有看更喺度。 讲早晨啦，人哋同你打招呼啊。咁但係人哋嗰位看更叔叔呢就可能真係好有熱誠咁样啦。等咗成卅几秒咁小朋友都仲係未識得回应返一句早晨喎。 冇错啊，嗰、个压力爆晒灯啊真係。 係啦。 我哋通常呢家长呢一般去到小朋友一岁至到一岁半呢个阶段呢、就开始熱切期待啦。究竟小朋友几时开始讲说话咧，叫声爸爸妈妈都好啊。最惊就系咧，明明好似一岁前叫紧妈妈噶咯，突然间倒退咗嘅，冇咗嘅，点解会咁嘅咧？ 或者开始乱讲嘢嘅时候啦，基本上都系牙牙学语啫。 同埋嗰个阶段开始参加一啲嘅 play group 啦，见真章啦，好似比较到其他小朋友嘅发展同自己嘅小朋友有冇啲咩大嘅分别啦。咁喺呢个阶段，其实都多家长联络我哋嘅，咁想知道，我谂好多家长都系佢哋又唔系过分紧张，不过真系唔系好。清楚一个小朋友佢应该有嘅语言成长进程应该系点样样，咁、我哋都会鼓励翻家长，首先降低嗰个压力指数先，唔好同人比较住，了解一下自己小朋友嗰个程度去到边先，唔系话讲嘢唔讲嘢得一个指标嘅，其实都睇翻小朋友其实沟通动机强唔强，中唔中意同人玩，多唔多同人眼神嘅接触，或者最简单模仿力强唔强，其实你就咁谂咧，讲嘢其实是一个模仿嘅一个能力。嚟嘅，我学人讲嘢啊嘛，咁、但系如果个小朋友佢连动作嘅模仿都少嘅。玩游戏嘅模仿力都唔强嘅，我哋都会建议家长可以留心咗呢啲方向先。了解下自己嘅小朋友平时有冇人俾佢模仿咧？咁如果你个沟通对象都唔多嘅话咧，其实自然佢哋讲嘢嘅发展可能会慢少少。一般我哋都会睇翻啦。如果你话好细个啊，未够一岁叫爸爸妈妈噶啦，后来倒退咗唔叫咯，我哋都会界定可能之前都一个即系牙牙学语玩声嘅阶段。咁至于一个小朋友有冇一个嘅动作动机去运用自己嘅声音咧，就要好睇翻佢觉得有冇用啦。我哋见一个好得意嘅征象咧，就系、有啲小朋友咧手脚发展好叻嘅，好快识行啊，攞嘢又叻啊，又大大力啊，乜都自己搞得掂咧。有机会佢哋开始讲说话系比较迟啲嘅。 点解嘅？ 因为佢未必好有需要用到自己嘅说话去做要求。我都未讲之前自己攞咗啦，咁嘅情况唔系等于佢哋唔使讲，而系家长要特登制造多啲沟通需要俾佢哋，例如唔好每一样嘢都系咁容易俾佢攞得到啦，可能要摆翻一啲高啲嘅地方啊，啲玩具可能执整齐啲，唔好成屋都系佢随时攞到嚟玩啦，咁、至少佢有一个做要求嘅需要咯，或者日常生活。唔使照顾太周到嘅，有时啊真係俾佢准备食嘢冇咗隻羹嘅，睇下佢识唔识得示意啦，又或者你俾多少少选择嘅机会俾佢有二选一，揀、下飲咩都好啦，或者食个茶点时间，原来佢有选择嘅有两种水果俾佢揀嘅，你要制造返啲沟通需要俾佢哋呢，佢哋先至有一个沟通嘅动机喺度咁样囉。 嗱，我又成日听啲爸爸妈妈讲呢，就话哎呀男仔系迟啲先至讲嘢嘅，女仔呢就快好多嘅， 冇一个大概可以参考下嘅准则噶？ 嗱，一般嚟讲，我唔会界定男仔一定系叫做慢啲，或者男仔慢啲叫正常，系、唔会系咁嘅。不过系我哋嘅期望咯，我哋真系会觉得男仔坐喺度玩车唔多嘢讲都冇问题嘅，我哋觉得佢冇问题嘅啫。咁、但系你要睇翻啦，我哋一般嚟讲都觉得一个小朋友去到两岁阶段啦，应该运用得到起码20个系有意思嘅词汇，即系例如人称又得，爸爸妈妈系人称啦，摆啊、比啊、打啊呢啲系动作啦，又或者波啊、车啊呢啲系啲物件啦。咁单独去计，起码有20个佢自己讲得到、用得到嘅词汇。咁有时家长好得意，佢哋都会话：，喂、佢识讲好多，我帮佢数咗100个都有嘅词汇，但系佢组唔到句。咁你就会发现啦，哦，点解100个词汇识得用都组唔到句咧？佢100个都系名词嚟嘅，你冇咗动词啊，组唔到句噶啦嘛。 哦，原来咁， 你不停睇好多图卡，同佢读好多嘅物件。名都冇用嘅，你要应用，应用就系要有变化，咁有人称、有动作、有物件名，佢慢慢做啲组合，咁我哋就期望去到两岁松啲，可能有啲双词组出嚟，咁都叫做一个合理嘅发展嚟嘅。不过我又唔系好想吓啲家长，你唔系话两岁数够唔够20个词汇就好惊， 开始数下先咁样， 系啦，唔使担心住，再睇翻究竟佢日常个沟通动机强唔强，佢同人嘅双向性系点样样，同埋究竟生活上去沟通需要有几大咧？咁呢都系一啲我哋可以留意嘅地方嚟嘅。 系啊，原来唔使太过无微不至地照顾，反而系俾到多啲机会佢哋去用说话。 系啊，同埋另一个得意啲嘅征象就系家长带个小朋友上嚟，成日觉得哇喺你哋呢度咧，佢又真系突飞猛进啊，乜都做得到啊，翻到屋企一定唔得嘅，虾我嘅。咁但系有时未必系纯粹系虾屋企人嘅问题，而系屋企咧太多嘢个小朋友去主导得到啊。玩具全部佢自己攞到晒嚟玩，或者啦佢中意玩一份玩具10秒就转下一份都得，咁嘅话比较难去训练小朋友个专注力啦，难去训练佢嘅双向性啦。咁所以有时点解我哋喺治疗室做嘅嘢好似容易过喺屋企做咧？只不过个主场系我嘅，啲玩具全部喺我嗰边嘅，咁我会识得点样去引导个小朋友同你双向性咁玩，再亦从而系双向性咁沟通。咁所以有时执整下屋企都系紧要嘅。 好，即刻翻去动手做先，唔该。谢谢 Miss May， 唔好客气。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100%，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Good news. 望。 悲伤可算倔强，何时何日清醒便能告别？祈求相恋那妄想，遨游于你的太空，可笑无恙，得到假幸福，都怕承受重伤。相遇，天生心。心思太矛盾，才闭上心窗。 唱嘅 Sherman 潘靖文啊，歌曲名字叫《相遇咗》，系啦，咁啊呢啲星座歌就好令人联想到啲生日嘅，应该近排都系呢一类嘅星座。我就自己 而家就四月系咪啊？ 系啊系啊， 八羊好似 系啊，可能系啊。我对星座就冇乜研究嘅，系啊。咁不过好似文说星座都系统计嘅演算法嚟嘅，咁你系嗰一段时间出世啲人，可能啲性格特征。都有機會係有啲相近。 究竟我哋呢個團隊裏面，我同船仔咧就係山羊 座 嘅，係啦，係啦，唔知我哋夾唔夾嘅咧？算一算。 同邊個夾唔夾？ 大家咯。 哦，唔使同我哋夾嘅，你同個台夾就得噶啦，係啊，我成日都覺得嘅。 台又係咩座咧？ 係啦，我同你唔夾都唔緊要啊，我同個台夾就得噶啦。 我要同阿 O 夾。 係啦，我同個台夾咧，我就可以延年益壽。唔係呢個講笑啦。嗱，1872388咁啊，要呼籲電話，要呼籲電話。 如果最近是身边有白羊座的朋友就记得打上来跟他讲声生日，又或者是 DSE 嘛，身边的至亲啊或者女女啊家友啊都可以打上来1872388给个点唱他。 对啦，咁主科就差不多考完啦，咁嚟緊都有好多迎接一啲副科啦，咁但副科唔代表大家可以叫做求求其咁去考㗎，因为呢有好多朋友都要齐集五星星啦，要咁多科都齐星星嗰啲呢就真係要俾心机同埋俾大力嘅支持佢哋，1872388等你打嚟啦。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9:08，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啦，近期啦通胀数据反映当局咧可能需要更加长时间咧先可以对减息咧有足够嘅信心啦。美债息进一步上扬啊，美股个别发展啦，道指咧反而升啊，升63点啦，标指要跌10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9点啦，咁港股 ADR 都系跌嘅，跌62点啊，大型嘅蓝筹股普遍都系偏软一啲啊，同息口敏感。股份就跌得更加多同埋更加犀利，睇下今日有冇机会港股都系迎嚟第四连跌啦，定还是会跟下内地嘅股市跟住 A 股走咧？转个头开始，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资讯啦。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林晓峰。 又到咗晨光好友嘅环节啦，上星期咧就邀请到林晓峰卢师兄上嚟同大家分享咗佢嘅新歌啦，而今日咧都仍然系有卢师兄喺度嘅，卢师兄早晨。 咩师兄师妹啊，即系总之就大家互相学习，我讲互相学习，我而家都系同一啲唔好讲啊后生，我跟所有人学习咯，因为你要接受新嘅事物，你先至会有前进嘅动力嘅，咁但亦都要我哋将一啲前輩同我哋分享過經驗去延續落去咯，無論喺表演上高，我都會係唔係淨係話哦，我唱歌，我可能我演戲，我會做主持，會繼續唱歌，或者係而家會做音樂會啊咁樣，同埋會一路會去做一啲新歌。 嗱，其實咧我都記得上星期你有講過嘅，啱啱都有提過，就係我哋因為去做嗰個行業細分咗一啲唔同嘅角色，好似之前譬如係掌門人主持嘅嗰啲時間，其實係咪都會令到你而家唱歌啊個層次會多咗咧？ 我覺得咧，即係我哋好似咧以前嗰啲做飲食嗰啲人啊。我哋系冇分咧樓面同埋廚師嘅，我哋系打散一個，系你叫我今日都做伙計咁啊，系嘛？我今日做伙計咁，就系因為真系噶，因為以前我哋做掌門人嘅時候，掌門人已經同我哋分享過，佢話你唔可以當自己係一個主持嚟嘅，你係一個導演，一個監製，你係一個觀眾，你係一個表演者，你乜都係，因為你乜都係嘅時候，你先有唔同嘅角度去睇嗰件事，你做嘅嘢出嚟，個作品出嚟。就會令到唔同嘅人會感受到。如果唔係你做嘅嘢好單一嘅， 係因為人唔係淨係得一種啊嘛。 係啊，咁佢點諗，同埋點解會做啲嘢，佢會覺得好睇，就係因為你從佢嘅身份去諗啊嘛。用咁樣嘅思維，就一路都係誒咁樣去做嘢咯。我冇，我真係冇分話啊，係咪歌手或者點？我只係覺得有機會嚟到。我就用過我嘅經驗啦，同埋而家我吸收咗一啲新嘅嘢，點樣放入去，適唔適合？適合就過咗，唔適合嘅話，再等下個機會咯。咁啊，唔知幾時喎？係唔知幾時噶？邊個話俾你聽？你嘅夢想係一定喺你指定時間出現咧？係嘛？佢唔係送餐，佢唔係一個，佢唔係食物，佢唔係一件你可控制嘅事嚟嘅。你唯一可控制是自己 嘅 啫， 自己嘅心态。 系啊，你自己嘅心态系改变所有嘅事。咁我就系歌同埋音乐会，我都想将呢一种可能系个改变过程，会同大家去分享。因为好多人都可能经历呢嘢， 系都惊害怕，特别系疫情之后咧，有好多唔同行业嘅人咧都转行，但系就 但系有得转啊嘛，其实系有得转噶嘛，即系以前我系细个睇。譬如话我喺停车场收银嘅，转用机器嘅话，咁咪会冇咗个工种咯咁。但你系会知道佢将会有呢个过程噶嘛？咁如果你系要继续去生活嘅话，可能你要去学电脑咯，你要学点样去维修嗰啲嘢咯，冇办法噶，系咁样噶嘛。 其实人生去到唔同阶段都系有嘢要去学嘅，咁、 啊、 样先会进步，系咪？ 因为可能我啱啱入行嘅时候，我唔单止净系做幕前啦。啱啱入行嘅時候，我曾經又教過游水啦，又做過攝影師助手啦，我又喺啲鋪頭仔嗰度做過 sales 啦，咁樣跟住之後先至叫做多咗時間就係做幕前。但係我因為有過咁嘅經歷嘅時候，其實有好多時候，當我唔係太多嘢做咧，我都有諗過我可以揸的士，我可以做其他任何行業，我冇覺得係馬死落地行。我就係覺得人係要轉變嘅，你係要接受個改變嘅，冇人知道之後會點噶嘛？ 係唔應該俾個框框框死自己係咪啊？ 即係有時候有啲嘢係過唔到自己嗰關，覺得面子咁啊，面子唔係一件好大嘅問題嚟嘅。你今次你過唔到嗰一關嘅話，應該係你準備得唔係太好。 下次再嚟過 咯，再嚟過咯。咁冇人話俾你聽話唔俾你繼續落去㗎。 係 嘛？ 系嗱，其实咧而家正值咧都系 DSE 考生嘅时期啦。你有冇啲乜嘢想同佢哋讲下，支持下佢哋咧？ 都系我头先讲嗰样嘢，因为我会考都考咗两次嘅。咁但系我系唔系叫做中学毕业嘅人？中学毕业系你要叫五科合格噶嘛？我系完成中五课程两次，系啦。咁我继续我嘅生活嘅时候，我冇放弃过去学习。譬如我去睇好多书啊。或者去聽好多嘅音樂啊，因為呢個我鍾意㗎嘛。我唔知道會唔會有用，但係到而家我覺得有用啦。你諗下，係我廿幾三十年前，三十幾年前啦嘅時候，我已經中呢啲嘢。佢係到而家先至叫做開始慢慢即係發芽嗰啲咁樣。咁但係就係有機會囉。你覺得我而家開唔開心？我開心㗎。会唔会唔开心啊？咁迟先出现，梗系唔会啦，因为佢出现啦。你要知道嗰件事，你感恩就得啦。你每一日你要感恩，起身嘅时候感恩，唉，好开心啊！哇，又见到阳光，喂，真系我阿妈成日都讲，佢话喂，唔系人人都望到噶，有人睇唔到嘢噶，唔系人人都听到嘢，唔系人人讲到嘢，即系当你有。咁样感恩嘅时候，我完全唔觉得咁系，因为你老咯，因为老土啊咁啊。呢个系好多时候年轻人即系觉得我要与别不同。其实个个都系一样。 是平等的，机会在这里，咁咪努力做，今次唔得继续。身边嘅人一定会有反对嘅声音，话你唔好，点解你咁啊？会可能会有人闹你，我都有，我做呢一行会有人闹咁样。但系喺我嚟讲，我就会觉得佢系鼓励我咯。 嗯， 佢话俾我听，我点样先可以再超越咯？ 嗯，前进嘅动力。 佢太好啦，嗰啲人，佢俾到指示俾我，我可以点样再前进啊？ 嗯， 你话喂，佢阿哥啊，家姐啊，佢阿嫂啊，佢舅父啊，都红过佢啊，佢表弟而家红过佢啊，咁样，咁我就会谂啊，佢哋有啲咩强嘅地方咧？ 嗯、 除咗我细舅父，佢因为打功夫好劲，我应该打功夫打唔过佢啦。其他嘅，我可唔可以喺其他佢哋嘅范畴当中再努力啲去过咧？咁样，或者系可以贴近啲佢哋咧，我咪就系有目标咯。 嗯，所以其实就系唔好睇眼前而家呢一刻，好似诶过唔到、啊，或者做得唔好、啊， 好多机会嘅呢、這个世界系。 其实只要 timing 系 嘅时候就会出现嘅啦， 系 咪啊？嗱，除咗今日访问你之外咧、嗯，你首歌都带到好多鼓励俾人嘅，咁、嗯、我哋而家就即刻再一次听呢首歌，多谢晒 鲁 师兄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咁多 ，thank you， 拜拜。 年轻，总觉时间过得太慢。梦想离我而去已成习惯，曾经我凝望着窗外的繁星，害怕曾为唯一被遗忘的人，这才是人生快乐的滋味，虽然不能确定的感觉一直徘徊，至少我不放弃改变命运的机会，愤怒困惑走吧，接受适应变化，不辜负美好的时光。 听过有林晓峰、卢师兄的《曾经被遗忘的人》啊。 原来早在1986年美国的电视频道上面曾经直播过一场被誉为全世界第一场的电子竞技大赛。隔了几年，日本的一间电玩公司更加全美国29个不同城市举办了游戏比赛。这些一连串的电子游戏比赛可以说是第一代的电子竞技大赛，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电竞大赛。亚洲方面发展是怎样呢？电竞比赛的历史你知道多少呢？原来早在1986年美国的电视频道上面曾经直播过一场由两位小朋友玩着日本电视游戏机的直播。这一场也都被誉为电子竞技的正式开始了。隔了四年之后，日本的大型电子游戏公司在美国29个不同的城市举办了游戏比赛。而这个比赛也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电子游戏比赛，即是我们现在的电竞比赛。亚洲方面发展是怎样呢？电子竞技比赛最早就盛行于韩国，后来逐步向中国、日本、越南、泰国等等不同国家发展。2003年11月18日，连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也都正式批准将电子竞技列为第99个正式体育竞赛项目。2008年，国家体育总局将电子竞技改批成为第78个正式体育竞赛项目。电子竞技亦都获批准成为杭州亚运正式的比赛项目，这个大家都记得了。当时的比赛总共有七个不同项目，电子竞技作为一种新型的体育项目，它的竞赛形式亦都随着不同的平台发展而有所改变，对应的赛程和赛制规则亦都比较繁多和复杂了。不过这些规矩对于电竞选手来讲完全没有难度啦。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四月十七号星期三嘅朝头早，揾你阿畅先。早晨，阿畅。 早晨，全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咧？ 送俾大家有盘点政策啊！咁啊，今集咧继续邀请到发展局局长阿凌汉豪，同大家咧盘点一下佢嘅政策咁话。今集咧佢主要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几点嘅。咁啊，第一样嘢就系呢个发展局局长嘛，梗系讲下佢工程项目啦。咁啊，点样提升呢个速度啦、产量啦同埋质素啊？咁啊，佢会同呢三方面去讲下啦。咁啊，另外啦，亦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規劃發展的同時怎樣能夠平衡生態保育這個理念，那讓我們更加深入了解怎樣去做到這件事。還有就是會跟大家講一下，因為近年這個極端天氣很影響我們的生活，他會講一下在規劃上面怎樣應對這個氣候變化，他有什麼部署去減低極端天氣對我們市民大眾的影響。這樣說的，如果大家都想認識多一點這一方面的政策的話，今晚7:35要留意这个盘点政策啊。 讲到极端天气咧，相信个个人一谂起就谂起上年百年一遇嘅大雨啦。咁、就有好多地方水浸嘅。咁我都明白极端天气咧，大家都系冇预计过啦。咁譬如一啲渠务嘅状况啦，我仲记得嗰阵时系啱啱唔知上个礼拜台风完咁样。咁所以咧，有啲人估计就系可能台风之后咧有啲渠塞咗啊，都未得闲清理咧，突然间落咁大雨，根本咧就冇时间去疏导排洪等等嘅。咁但系譬如一啲規劃方面會不會話早啲應對咧？因為香港淨係得颱風啊、暴雨啊咁樣，咁所以咧，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咧，就記得留意今晚7:35嘅盤點政策啦。去到8:00晚上嘅醫生與你咧，今集係講啲咩咧？ 嗱，今集咧會同大家講一下呢個長者精神健康嘅問題啊。大部分嘅老友記咧，即係有機會會遇到唔同嘅生理問題啦。总冇办法噶啦，即系人老咗，年纪大，机器坏嘛。咁啊，譬如啲咩咧，一啲长期病患啦、帕金逊症啦，或者失智症啦等等啦。咁啊，呢啲生理嘅问题咧，表面都睇得到噶啦。咁但系原来咧，长者咧亦都可能会面对好多心理嘅压力啊，即系有好多心理层面嘅问题，未必咁容易睇得到嘅。譬如啲咩咧？譬如系啲仔女啊、啲姨孙啊移咗民之后咧，要一个人孤零零喺香港啦，又或者有一啲咧就系、是。要长期照顾咧嗰啲老伴啊， 咁啊產生咗好多焦慮啊、抑鬱啊等等啦。咁啊有好多長者咧，即係未能夠好好舒緩嗰啲自身嘅壓力，或者有好多負面情緒，有可能咧就會養成悲劇啊。早前咧，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嘅總監咧就指出啦，近年香港嘅長者自殺率咧係一路攀升嘅。咁啊，有見及此啊，我哋今集醫生與你咧就請嚟老人科嘅專科醫生同我哋講解一下咧，長者喺生理同埋心理上面最常遇到嗰啲問題啊。另外最緊要就係佢哋有呢啲問題，我哋點樣可以協助啲老友記去消除嗰啲壓力，等佢哋繼續開開心心咁樣過日子咧？各位關心自己屋企嘅老友記嘅話，又或者你本身都係老友記有呢啲問題嘅咧，記得留意今晚八點鐘嘅醫生與你啊！ 是啊，要留意多啲，尤其是我哋只係多啲留意可能係生理上嘅问题，即係可能佢有糖尿病咁样，以为照顾得佢哋好好啦，但係原来佢哋个心态上面係有啲唔适应嘅。譬如呢，近年咪多咗好多就係、是、一个老人家去照顾另外一个老人家、 嗯、 之后就觉得即係好好大压力啊，咁啊一起就走咗啦咁样。即係每一次睇到呢啲 case 呢，我都会觉得好悲哀呀，点解我哋好似社会唔够资源去帮助佢哋呢？咁所以大家如果是想了解多一点，怎样可以令到长者开心一过一个开心的晚年呢，就记得留意今晚八点钟的医生与你啦。在到十点半的香港超级联赛2023至2024，今次有哪一场球可以看呢？ 咁嘅今晚十点半咧，送俾一场好波，好紧张嘅，就系、是、标准流浪对李文咧，港台电视32咧就会同大家送上噶啦。话说啦，李文咧就要争取联赛冠军咧，进入咗大直路啊，同杰志斗得难分难解，佢哋排第一排第二名啊嘛。今场咧就作客近况一般嘅流浪，标准流浪，咁啊绝对不容有失，三分要拎晒，如果唔系佢争冠咧就好大影响啊。咁啊，想知道佢哋有冇办法可以赢得到标准流浪咧？各位李文嘅 fans 记得留意啊，今晚港台电视32晚上10点半要留意呢场标准流浪对李文嘅港超联比赛啊！ 冇错啊，因为版权所限咧，节目只会喺电视直播，不设网上播映同埋重温嘅。咁所以如果想睇 live 嘅话咧，就记得留喺港台电视32晚上10点半嘅时间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讲过啦，拜拜， 拜拜。 唔该船仔，唔该阿畅，咁啊有好波睇啊，当然要啊，即系黐住港台电视啦。咁啊，如果你话近排啲足球迷啊，超级多好波啦，小白，因为隔晚就欧联啦，咁啊，巴黎圣日耳门又反 级啦，有过关咯、 啊，都唔得反级啦。如果你话喂，琴日嗰两队都唔系我心水嘅外队， 今晚嗰队啦， 今晚啊，拜仁对阿仙奴啦，咁、 样，仲有 皇 马 对曼城， 曼城啦，皇马对曼城咧，两场戏码都好大。 即系有阵时咧，我哋做神 决赛嚟嘅。其实根本呢啲 系啊，我哋有阵做晨光咧，你话喂想唔想夜晚黑三四点趌起身？ 咁啊，梗系上啦，点会唔想睇啊？ 咁但系你睇咗，你咪变咗你 唔使瞓， 休息唔够咯。 系啊，影响节目质素，即系我哋就抉择啦，我哋就选择咗爱我哋嘅节目先。 系啊，咁变咗就一朝就朝头早趌起身嘅时候，就即刻睇翻个赛事精华。我乱粒啊，譬如琴晚即系巴黎圣日耳门作客赢4-1嘅，你都系睇精华你先知道， 系先知原来麦巴比有球十二码，跟住仲有一球咧，执鸡俾佢执到。 系啦，譬如巴塞隆拿点解会踢少一个？咁呢啲都系只能够即系叫做食二手饭式嘅一个吞吐咯。但你问我，我作为一个球迷，我梗系想坐落嚟睇。但系呢个都系即系少即系做晨光嘅苦处啦，做晨光主持人嘅。不过唔紧要，咁啊都希望即系透过呢啲嘅叫做足球资讯领域，同听众朋友同步呼吸下咧。 系啦，最好啊，梗系你问我哋嘅话咧，作为球迷啊，坐喺个球场嗰度睇添啦。 卖场啊，系啊，咁 啊，好犀利嘅科技。 咁啊，夏天啊最好啊，迎接今年一定系运动年啦。咁啊， 又奥运 尾啊，巴黎奥运。咁啊，亦都头先讲下欧联啦。咁啊，亦都期待之中啦。 系咯，奥运嘅开幕仪式我都好有期待咯。其实今届，因为佢唔系净系单纯喺一个会场嗰度举办，佢系一路行一路咁样，等大部分人，好似超过30万人可以即系共同见证住。 系 呢个好特别啊。 讲好嘢，通常你要执一句唔好嘢啊。巴黎嗰啲示威事件会唔会延续到去7月咧？我又想睇， 又或者系个保安啦吓，保安亦都系点样？第二方案又点样？ 讲好嘢，讲下啲衰嘢，究竟件事会点样发酵咧？咁啊，中意体育运动嘅你咧，当然要多加留意啦。好啦，将近咧9点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透过视像对话，是中美两国防长近十八个月以来首次正式对话。董军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国的核心利益绝不容受损。解放军对于一切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绝不会停之任之。在南海问题上，董军说美方应该认清中方坚定立场，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和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奥斯汀又强调维持开放美中军事交流管道的重要性，又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以及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公布，新任特派员崔建春已经抵港履新。中央政府在今月10号宣布任命崔建春为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行政长官李家超当日欢迎有关任命时说，崔建春是资深外交官，驻外经验丰富，深信在他的领导下，特派员公署会继续和特区政府紧密合作，推展各项工作。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说，以色列在遭到伊朗袭击后不会无动于衷，伊朗亦不可能逍遥法外。哈加里在以色列南部一个军事基地向传媒展示一枚被拦截的伊朗导弹残骸时说，以色列將會在自己選擇的時間、地點，以自己的方式來回擊伊朗。以軍總參謀長哈萊維在星期一亦曾經表示，伊朗對以色列發動的襲擊史無前例，將遭到回應。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伊朗總統內希通電話，雙方就以色列襲擊伊朗駐敘利亞使館館舍和伊朗採取報復措施後的中東局勢進行詳細討論。普京在通話中表示，希望各方表現出理性克制，避免引發新一輪對抗，為整個地區帶來災難性後果。萊希指出，伊朗的行動是被迫而有限，伊朗無意讓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雙方強調以巴衝突久拖未決是當前中東局勢緊張的根源，並重新支持加沙立即停火，緩解人道主義困局，以及為政治外交解決危機創造條件。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兩陣驟雨，天氣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部分地區再高1-2度，以及酷熱，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至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96点，升47点，成交金额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31点，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3.2，升4；友邦保险47.25，升1.25。阿里巴巴68.4跌5仙，途虎系17.88升6仙，美团100.2升0.5，极兔速递9.21升1.3，港交所216.6跌1蚊，中国石油股份7.43跌1毫，网易140.5跌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54.63， 瑞士法郎0.912，加元1.382，人民币7.238，英镑兑美元1.243，欧元兑美元1.063，澳元兑美元0.64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38,176点，跌294点。港金报22,26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2.49美元，卖出2,382.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Ann 提翻你啦，新清水湾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噶。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系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反方向落平石都车多，车龙去到龙窝村对出。而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近和富中心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稍为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军怡丰，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女童军总会，东隧去港岛的龙尾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车龙到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车龙去到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至到翠屏南村一段慢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沥源村车多，车龙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华都花园慢车，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的车龙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车多，车龙接近科学园。而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开放给车辆使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美国儿童美家口球，传承盛世，盛世传承。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世，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陈奕迅《空城记》， 都守着想念你的海岸， 刘德华《道理都懂》， 人们像光一样闪落，我的朋友们和我起身一个个离座，消失在路的尽头。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旧情人难分，前尘事难解，为救病危的亲生骨肉，离异夫妻再次卷入命运的漩涡。秦浩、任素汐风雨同舟，国剧830亲爱的小孩，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创作男歌手姨妈姐话俾大家知道，要成为歌手唔一定要同大嘅公司合作先至可以成为第一步，因为佢利用网上嘅平台，令到大家都会欣赏佢嘅歌曲，认同佢嘅作品。今次全新嘅作品亦都配合咗节奏同埋旋律加埋舞蹈，用一个黑白色嘅 MV 呈现出一种复古嘅味道。姨妈姐 Shine Out。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姨妈姐 Shine Out》。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9:42，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嘉明啦、Vicky 啦、有小白 喺度， 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早晨 ，Iris， 早晨 ，Richard， 系早晨，系你好， 两位听众啊， 系啊， 系啊，早晨啦 ，Vicky。 早晨，早晨， 系 啊，先生 呢？ 四个早晨先， 系早晨， 早晨啊，晨光各位， 早晨 啊，哇，一听把声，气宇轩昂， 系咪啊？ 梗系啦。 今日你哋两个一齐上嚟，有啲咩点唱呢？ 今日仔仔生日，佢啱啱今年16岁， 哇， 系啊， 即系中四啊，系咪啊？ 系啊，中四啊。 嗯，咁应该拣咗选修科咯，系咪啊？ 揀咗噶啦，系。 嗯，系咪入到自己想读嘅科目啊？佢 系啊，佢自己心仪嘅科目咯，都系双科嗰啲。 啊，咁就好啦。有冇谂住今日同佢点庆祝啊？ 都系食餐饭咯，夜晚系咯。 你出去食啊，定系自己煮啊？ 梗系出去食啊！ 梗系出去食啊！你做咩啫？你自己煮你好失礼咩？你我唔觉得喎，一定系煮好餸喎。 嗱，16年前系 Iris 咁辛苦生仔仔出嚟，今日梗系出去享受啦，嗬？ 系啊，通常咧庆祝小朋友生日嘅时候咧，都系庆祝自己有几多年嘅成就。 系啊， 所以 Iris 恭喜你啊！16年啊 ，Richard 16年啊，恭喜晒啊！ 应该要仔仔锡翻你一啖啊！ 系啊， 先生都要。 笑得咁开心 先生喺隔篱都好开心， 系咯，唔讲下嘢嘅，锡 咗唔话俾我哋知啊！ 而家交紧电话啦，应该。 喂喂喂， 早晨啊！ 喂， 早晨 啊！ 你好。 系啦，喂，同样嘅问题，既然你系换电话形式，我再问多次先。今日夜晚去边度食饭啊？你哋？ 哎呀，我坐咗喺太太隔篱，真系同佢夹分口供噶嘛。 哇！呢啲啊，好老公啊，呢啲真系好嘢啊！ 系啊，太太都辛苦啦，360。五日都咁辛苦，咁啊今日出去比较轻松啲啦。 系啊，哇，真系好好啊！恩爱之道就 系 咁。 系啦，即系知道即系对方另一半咧有啲咩艰难嘅地方，又会互相包抄补位。 系啊， 系啦，主持人咧想有个陷阱踩落咧，唔冇事嘅， 几醒目， 直过，哇，好嘢！呢啲丈夫 一定要噶，我都希望我嘅。余下嘅人生都可以吓快快乐乐啊，平平稳稳咁样度过啊嘛。 咁饭店都系啦，喂，开咪呢个机会好难得啊！你觉得你老婆点样正法啊？不如讲嚟听下。 持家有道啦，知书识礼啦，咁当然最紧要系对屋企人啦，都系好照顾啦，好体贴入微啊，呢个真系嘅，呢个好多谢佢。 咁就好啦，咁就好啦。 嗱，但系今日咧，始终你哋原本打上嚟咧系想贺阿仔生日 ，Sweet Sixteen， 咁我可唔可以赞埋阿仔啊？ 阿仔就真系佢喺细细个开始，佢对佢自己嗰个人生个规划啊，或者个目标都好早已经定咗嘅。 系 咁呢样系我哋 有咩办法可以做到啊？ 呢个真系要有机会就直接访问下佢啦。对，点解会可以做到？我谂佢好多时好中意睇新闻噶，佢可能对于时事嗰啲好有兴趣啦，咁或者对自己都有一啲计划啊，或者一啲目标定立咗嘅，系啊。 佢有咩目标噶？ 嘉明，我哋要廿四小时开新闻台先 ，OK？ 好，自己唔睇佢哋都要睇。 系 啊，佢自己有啲目标。 较早前佢已经希望自己可以迟啲啦，如果佢有咁嘅能力嘅，都想翻内地嗰度读大学啦，再进修自己啊，或者再发展自己嗰个学业啊，或者将来嗰个工作啊，发展啊，系啦，系啦， 哇，好有大志啊， 系 系咯，不过咧， 我 又一路听咧，即系你见到儿子都好生性啦，咁样，咁我调翻转头问，嗱，十六岁呢个好标志性嘅呢个年纪，你哋即系作为父母，系咪都觉得好似仿若一个成人礼咁样咧？即系你哋嘅感受系点？我想听一下。 真系好似系一个成人礼，你讲得啱噶，因为佢都开始系当然系一个少年，有好多困惑嘅时候啦，咁可能喺成长个路上啊，或者个情绪上都有啲波幅起跌嘅，咁好多时都同佢讲噶啦，咁人生要面对嘅困难系唔少嘅，咁当然系学生有学生噶啦，咁成长或者成人嘅有成人噶啦，咁佢会慢慢逐一咁样去面对或者享受个过程啦，咁最紧要就系努力同埋坚持，唔好放弃咯。 系 啦， 我觉得咧仔仔咁识谂系因为可能由细到大爸爸妈妈同佢嘅沟通都好好， 系咯，听得出啊， 系啊，好好啊， 大家都是互相每一日喺度成长同埋努力啦。 系啊，系啊，即系学到好多嘢，我自己都。我决定咧同架仔咧玩少啲，睇多啲新闻先。 好。 系啦，等佢快啲开窍。 玩都好紧要噶。 玩都已经紧要。而家玩得太多，如果 后辈少咗同佢玩嘅，佢细个嗰时系啊。 哦，唔紧要，我帮你玩翻你嗰份先。 冇同佢玩，所以就变咗就佢挂住净系睇电视啦。 我哋玩住睇电视啦。 系啊， 唔紧要。 Multitask， 祝你哋成家人咧都开开心心啦。 系啊，今晚食饭食得开。深啲啊！ 多谢多谢。 呢首歌咧，《红日》系你拣嘅，爸爸。点解想拣呢首俾仔仔嘅？ 其实仔仔本身就好中意呢首歌嘅，咁亦都系呢首歌里边嗰个旋律啦，同埋个歌词都好有启发性，同埋好动力啊。 系佢冲凉嗰阵时，一路冲一路唱，有冇听过啊？一路花晒， 咁我又冇听过。如果唔系，我惊佢搞到个浴室搞到水花四溅啊！ 太激动啦， 系啦。 好，咁我哋今个早上一齐听歌啦，一首咁有正能量嘅作品，好嘛？多谢晒你哋电话， 好， 多谢晒， 多谢晒， 拜拜， 拜拜，拜拜。 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肚仔饿小白今日食咩好？ 今日食饭啊， 好啊好啊。 今日食饭咧又啱 Vicky 食嘅，因为 Vicky 咧喺朝头早个 KOL 系列咧都有茶艺师噶嘛。 系系。 咁啊，茶艺师其实都介绍好多餸啦。咁但系我自己，如果你话食过其中一种嘅饭咧，又同茶有关嘅咧，唔单止系茶泡饭，而佢嗰个饭咧，佢仲即系当然好似我哋平时电饭煲咁样煮啦。譬如我一杯米咁摆落去啦，咁然后佢亦都会用一啲嘅茶叶就摆埋一齐煲嘅。咁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几特别同埋几耐唔耐要转一转嗰个饭嗰个 pattern， 令到人哋即系焕然一新嘅感觉嘅。咁所以如果你话今日夜晚大家可以试一试咧，就用一啲譬如可食用嘅绿茶系啦，因为食用如果你要食嗰个茶叶嘅话咧，咁通常都系会用绿茶嘅，系啦，咁啊嗰个口感啊或者各样嘢营养素会好啲啦。咁你就可以选择一啲咧就茶叶，你自己其实一搵就搵到噶啦。咁如果我嘅话咧，我就会选择一种茶咧就叫做白类茶，咁系我暂时接触过我自己我啱我口味嘅一种绿茶嘅味道嚟嘅，系啦。咁佢哋亦都本身一种茶叶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级数嘅。咁佢其中有一种咧，佢亦都系可以佢哋将佢切碎咗佢先，真系切到佢未去到粉嘅啦，当然系咁，但系切到佢好碎，然后就大概50 gram 到啦，咁你就一杯米攞呢50 gram 咁样就抌落去嗰个嘅饭入边，咁一齐咧就再煮佢，咁嗰个味咧好浓郁嘅，咁而且你都可以喺个饭入边咧就加多一茶匙嘅盐，咁令到因为茶佢本身有香气嘛，咁有啲咩譬如食鱼生咁样，咁你有啲咩办法可以令到嗰个鱼生嘅味不断突出咧？咁就你可以饮茶又或者系点豉油，咁用唔同嘅味道配衬咗嗰个鱼生个味道出嚟嘅，咁所以你可以即系听众都可以试下揾下坊间。问一问系边一种嘅茶叶系可以食用嘅，咁摆埋入去呢一个嘅饭电饭煲入边一齐煲咧，我觉得你呢一餐饭咧会系几特别嘅一餐饭。 小白讲多次你头先讲嗰种茶叶， 八类， 八类 系啦，八系数字嗰个八， 八 女就女士嗰个女，八女， 八女啊， 系啊，佢系茶绿茶嘅其中一种嚟嘅。 九个得唔得？ 系咯， 九个得唔得？ 系咯，讲到 嗰一个女仔得唔得？ 应该咧，其实系同以前咧，佢哋都有啲典故，就系有可能有一个家族佢专系经营呢一种茶叶嘅，咁入边就有呢一个数目嘅女士，佢哋负责喺个工厂嗰度工作，咁有好多呢一类型嘅典故，就变成咗呢一种咁嘅茶叶。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 系。 八女茶就系咧呢个福冈嘅一个特产嚟嘅， 系啊， 茶香而味浓， 佢 系高级嘅名茶咁样咯。 咁譬如如果你纯粹讲翻绿茶嘅话咧，京都譬如有宇治啦，跟住静冈亦都有佢哋嘅绿茶啦，咁福冈亦都有八女茶。其实呢几种都系好出名嘅绿茶。咁佢哋亦都有分嘅，譬如你要好高级嘅，咁你可以揾一啲譬如京都嘅茶啦，咁嗰啲好多好出名啦。你要揾系大量生产嘅，好啱。普遍大众，其实你要揾静冈嘅咁样，咁所以佢哋每一种茶咧都有佢哋自己唔同嘅去向，咁大家有机会可以试一试今晚煲翻个靓嘅茶饭啦。 我的享乐时代， 嚟紧咧又有好多唔同嘅展览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你呢一个咧就系喺香港历史博物馆嘅，咁就系去到7月8日嘅，咁就系有一个咧系中国。通史系列嘅展览就系、是、叫做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嘅、 哦， 你哋中哎呀， 唔好意思， 佢真系跌咗落地喎！你咁搞笑，做咗一次咪真系跌落地啊！你一定系个展览太精彩， 啊、 你即刻想飞过去啦！ 我都有试过做咗一次目跌落地，太好笑！ 系咩事？你做咗一次目会跌落地咧？我又好想知喎！ 你嗰阵时做凌晨节目，你凌晨嗰啲好搞笑噶嘛？我啲拍档又好搞笑，我自己本身 又 好 搞 笑，咁咪笑到碌住落地咯！ 系啦，讲翻呢一个河南咧，呢个博物馆。河南夏商周呢个博物展咧，其实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嘢可以睇到嘅。有啲乜嘢咧？其实大家咧就可以睇翻咧。其实河南咧就系位于黄河中下游嘅。咁其实嗰阵时咧会有好多唔同嘅陶器啊，有一啲咧叫做猪头盖啊。喺下代嘅，系啦，有一啲咧就系铜雀咁样，咁有一啲咧就系诶好得意嘅叫妇好女妇女个妇，咁究竟系咩嚟嘅咧？呢一啲咧都可以喺个博物馆入边咧去睇得到嘅。咁其实咧，大家想知多啲有关呢一啲嘅历史咧，其实都可以去呢一个香港历史博物馆睇下嘅。同埋而家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 AR 嘅元素啦，大家咧都可以系啦，可以增加成个嘅趣味性啦。其实当中咧系有150件嘅文物嚟到去展出，即系啱啱有讲有啲青铜器啊、玉器啊、一啲陶器啊等等。 我第一次咧将呢一啲嘅叫做歷史文物啊，或者銅器咧，去甚至乎畫啦，變成咗同科技融合咧。我第一次真係體驗得到嗰種嘅樂趣，就係《清明上河圖》。咁嗰陣時真係發覺原來將一幅畫咧咁樣活現咗喺我眼前咧，跟住再睇翻個真品嘅時候，我真係發覺原來係特別容易咧，係記住佢，同埋將個係啊個印象好深刻啊！你諗下記到而家都記得啦。 康文署有段時間啲策展咧，真係好值得大家去支持啊，同埋去欣賞嗱頭先。小白讲嗰个《清明上河图》啦，系其中一个。第二个咧，我印象之中有个法老王啊，法老王啊，又话有个木乃伊咧，运咗嚟香港 咁 样。系啦，跟住咧，佢都有啲 AR、VR 嘅技术，好让你进入呢个古文明嘅世界。 佢唔系 个 法老王跳出嚟啊嘛，系嘛？ 系，即系俾你体验一下，即系究竟 都冇问题 啊，好睇啊！冷静 啲，我试过用嗰啲 AR 着嗰啲古装飞奔嘅服装咯， 系 啊，我都觉得诶系啊，跟住咧，当你试咗上身。你就会知道，哇！原来以前嗰啲好靓嗰啲红色唔啱我嘅，原来我系啱青色， 系咩？ 青 B B 咁样啊？ 系咁，我觉得有趣嘅多啲唔同嘅 V R A R 咧，可以了解得到以前一啲中国古代嘅历史啦。咁所以如果你都好想知道一下中国古代嘅政治啊、社会嘅体制啊、啲文化，都可以去到呢个香港历史博物馆去睇下呢一个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啦噃。